督者进行核酸检测，至今得到的结果都是呈阴性。境外输入病例方面，21名的患者分别在广东、上海、福建、四川和北京等地确诊。内地累积病例有86267宗，4634人死亡，81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在上昼10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4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7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6蚊，跌16.5；美团316.6，跌18.6；阿里巴巴283蚊，跌7.4；友邦保险87.5，升5.2；中国平安86.25，升2.35；比亚迪股份179.1，跌16.9；京东集团338.6，跌23.6；小米集团25蚊，跌5.5。汇丰控股36.95，升2.1；中国海洋石油8.23，升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32，瑞士法郎8.502，澳元5.65，加元5.965，新西兰元5.302，欧元9.178。每百日元对港元7.3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3。日经平均指数报25,152点，升312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跌8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11美元，卖出187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港岛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平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最近有团体就住双职妇女家庭分工和压力进行了研究调查，在疫情期间有什么令他们压力增加呢？ 疫情下仔女全日都要留在家，妈妈有时要身兼三职，连 part time 都没得出去翻，身心都会受到很大压力，所以身为家的一份子都要关心一下家人啊。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最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香港。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派， 早晨，曾志豪，早晨，清真派，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丰收快活人嘅听众朋友， 冇错，我哋今日照计咧，应该就提早咗成个钟做节目啦，我哋自己， 哦，系啊，我哋 精神爽利啊，我哋几好啊， 醒晒， 啊，神运咁啊， 神运啊，我哋应该使唔使将我哋呢张相摆上网先啊？ 咩相啊？ 都应该要。大家經過昨晚咧一輪嘅時裝共識啦， 哦， 好犀利啊！巴黎和會咁就係啦。 頭先係人哋同我哋影嘅，跟住我哋冇影到，我自己 三個。有，我哋都埋笠埋你醫生 咯。哎呀，係喎，我哋睇完醫生啊， 睇完醫生啊， 我哋一陣先再影。 係啊，冇啊，我哋今朝就已經有一啲電台嘅宣傳活動啦。我哋真係都好早啊，大家一齊翻到嚟啊，仲要又有呢個衣著嘅共識， 係 好好真 係。唉，劉培基。都唔及你啊，桂花田。 唔系我担心啫， 唔系你两个衬得几好啊！ 我担心失你大家啫，你明唔明啊？ 系啊，唔系，但我发觉都真系有意外噶，因为咧 有意外通常唔好噶。 系啊，唔系啊，那个意外咪就系咧， 惊喜咁可以有，因为我哋咁 嗰样叫惊喜咯，所以 对我嚟讲系意外惊喜啦。OK， 齐晒啦， 啱 咁我哋三个就话想着一啲衫咧，就衬翻个嗰个咩通啊，咩都好啦， 颜色色调。 咁我就哦，你两个有间条，我都有件间条哦，嗰啲仲有嗰啲棒球褛嗰啲外套咧。 系啊，你。长期都系着住嗰件嘅， 咁我谂住实情冇黐牙啦，谁不知今朝早一着嘅时候咧，我咪缩水喎，原来， 哎呀， 件衫缩水喎， 竟然， 算唔算我系第三度发育啊？ 我想话唔系件衫缩水，系你个人长多咗， 你系长 解称心的衣裳， 你系 现在我都穿得上。 香港 Tommy B B 系啊，吊袖，我着上嚟。仲有得高唔係嘛？丟走喎，真係冇辦法真係。 好啦，咁啊賴件衫縮水啦。 唔係咁呢度開心㗎。 咁咪夾唔到咯，個人咪就一樣啫嘛。件衫同個人一樣夾唔到。 係啊，咁啊唯有攞第二衫咯。 夾唔到。 但係呢個咧，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大家遇到嘅一個家居小意外咧？我頭先就話俾阿田聽咧，我就唯有將我塵封喺衣櫃裏邊咧，冇特別著過，成年都冇著過啦，就係同啲臭丸啊、樟腦啊擺埋一齊嘅一件外套咧。 遗忘了嘅 系啦，紧急攞嚟应急先，嗰件仲啱 size 啊嘛。跟住我就话咧，哇，好痕喎、啊！ 哦， 系咪真系咧？挤咗成年咧，佢里边又唔呼吸、啊，空气又唔流通、啊，即件衫。 通常咧，衣服咧，我冇呢个经验嘅。 我比較多呢種經驗就係換季之後咧，你攞嗰個棉被啊， 哦、 或者攞嗰啲薄氈啊， 你會攞落去樓下曬㗎？ 冇啊， 冇 就 係冇咯，跟住出嚟就行 俾阿婆霸曬嗰啲位。 唔係，同埋你拎張棉胎應該好難養。 我哋話唔係，佢張棉被係細張嘅， 係咯，阿片就講得啱嘅，買咁大做咩啊？ 哎呀，我慣咗要好大張㗎嘛，真係，我真係會痕㗎喎。 係啊， 我頭先一路著，哇，好～条颈好痕啊，因为我件褛成年冇拎过出嚟咧。 但我想问你咧，摆入笼嘅时候，嗰件褛洗咗未噶？ 洗咗嘅应该，我估或者成年啦都已经。 但佢讲啦，佢洗咗应该或者佢估。 成年啦，就算洗咗都变冇洗啦。 阿天头先帮你解咗一个疑难嘅时候，你而家感觉如何啊？ 哦，哇，讲出嚟好暧昧啊！头先我话好痕啊，跟住阿天，我有办法、啊。 我帮你解决咗啦， 俾啲嘢你啦， 接落嚟啊！ 我几惊我唔系嘛，突然讲中我真系。 滋润下 咧。系啦，会唔会中咩啲？哦，佢用叫我搽酒精。 酒精搓手液噶。 酒精搓手液喎， 系 喎。 个原理都一样嘅啫。 咁 O 唔 OK 啊？而家我想问下你而家个效果。 我冇觉得可能心理作用系冇事嘅。 嗱，我因为咧早。 你系咪有芦荟成分啊？嗰支嘢。 系可能系维他命 E 有冇啊？ 冇啊，就咁 就冇啊。 就咁 纯 L 九酒精。 咁咪 九十九。 佢又講我百分之九夠啦，已經。因為咧，我嗰日咧又係咧，唔知做咩，真係唔知做咩。我好少可咧，突然間成兩隻手臂咧都痕，痕得好緊要。咁跟住咧，係即係你見到咧， 結果就去咗開台。 唔係嘅，好耐冇開啦。咁啊，跟住咧。啊，跟住冇嘢查喎，咁點算咧？又痕喎，咁跟住咧，我就不如咁啦，試下攞支酒精搓手液咧，就查下啲捽勻就係搓喺隻手度捽勻頭，跟住查啦，啊神奇嘅效果就真係， 即係酒精係萬能嘅， 冇咗痕啦，跟住即刻。 Very good, very good。 急用咧可以搏一搏。 可以 我諗係嘅，即係起碼你而家，我諗你而家應該唔痕啦。 而家 OK 啊，而家 OK 啊。 係 不過咧，我想試下令到你哋心癢癢啊，因為咧我諗住出一條咧，而家喺學校裏邊咧。我琴日同个细仔咧，啊就系大仔啊，做功课咧，大仔啊，开细， 仪式。 佢里边咧个古仔书里边咧，竟然有条 I Q 题。吓 咁开心！ 不如我摆出嚟咧，睇下你估唔估到啦。 咁开心， 幼稚园啫， 系咁系咩科啊？ 招呼老， 好简单嘅咋嗱， 招呼啲父母噶。 佢中文嚟噶，其实佢系读书嘅，但唔知点解佢变咗 I Q 题。 哦， 嗱我试下咯， 好啊， 睇下你行唔行咯，答唔答到咯。佢系咁样嘅，佢就话啦，有只动物咧就唔舒服要睇医生，咁于是乎咧，唔系系啦，咁咧首先就条小花蛇咧就话，不如我帮你叫医生啊，咁一只动物咧就话唔得，你都冇脚嘅，你一定行得好慢啊，唔使你去啦咁样，咁跟住另外咧就只大肥猪啊走出嚟咯，佢我帮你叫医生啊。佢话你太肥啦，你咧应该跑唔喐噶啦，我唔使你帮我揾医生啦。 又跑， 系啦又唔得，好啦，咁跟住咧， 即系揾个快嘅。 跟住第三咧就蜈蚣出嚟咯，佢话不如我帮你叫医生啊，好啊好啊，咁佢又揾佢睇医生，帮佢叫医生啦。点知咧一个钟两个钟，佢天黑啦。 我知啊， 佢话点解你仲未去揾医生嘅？ 因为我仲未着完我啲鞋啊。 着鞋啊！ 你哋两个成功咗啦！你哋证明咗你哋系幼稚园 K free 嘅 level 啦！ 彩天空挂。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讲下天气之子先。 嗯，而家咧，啊，真系，啊，好啦，你仲系子？ 你唔好理啊，起码我系个男人。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唔好嘈。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哎，好啊，可以晒棉被啊。早晚稍凉，接近周末咧就渐转多云啦。留翻俾你讲啊！ 唔系，我觉得你呢个提议好啊。同天文台讲咧，唔好净系得咩紫外线指数咧， 晒被指数、啊， 晒被指数， 晾衫指数。 系啦，夏天咧就加个比基尼指数。 咩啊？使乜啫？紫外线指数已经系嘅，等于太阳指数啦。 咁贴地啲嘛， 咪咯， 即刻转 换到嘛， 专业啲啊嘛。 好啦，你读埋佢 啦。 好啦，专 业嘅俾你啊。 好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51%。 系啦，咁啊，天气一转咧，其实大家最惊咧就系啲家长啊，佢就发觉咧死啦，我啲学校。又爆了咁样， 系啊！一翻学就好多嗰啲菌咧，唔系啊，学额而家唔使啊，大把有得要啊！ 名校都有退学潮啊，撞鬼 你 真系！ 你快啲去插班啦！ 我 系做老师， 搵啲学生， 搵啲便宜仔先得。 我都想，我都想去。 阿永明咧成日话咧，妈咪我都想试下插啊，插到啊咁样。 系啊， 跟住咧唔好意思，多数咧系即系插中一至中四啫。 OK， 嗱咁而家咧佢就话因为转天气之后咧。有五间学校，127个学生爆上呼吸道感染， 有冇话边啲学校？小学、中学、 幼稚园同 小学啫， 系啦。咁啊，但系咧，佢分布地区咧都氹氹跨噶， 都广噶嘛。 九龙嘅有深水埗，元朗嘅啊，唔系新界嘅有元朗沙田。东涌啊，仲有个九龙嘅油麻地， 又嚟认识我哋十八区 啊！系啦，咁啊，所以 香港未有， 系啊，仲要咧， 香港岛啊， 仲要系争啲咧，我见到佢嗰个所谓中招嘅 case 咧，我又觉得我避过咗一劫啦。 系咩啊？ 因为咧，佢话咧，我哋附近呢间啊，有一村有一间学校啊，佢就同啲家长讲咧，因为咧有数十名家长。就带完小朋友去一个地方之后，就一齐有上呼吸道感染啦。 系啊，主题公园啊， 系海水， 系啊， 吓得咗， 唔系、 啊、 主题公园 冇分别嘅一样啫。 我今个礼拜六会去嘅其中一个嘛， 我唔同，你一个人去啫嘛，系嘛、 哦？都唔系噶啦， 咁我唔会一班人去，但我惊啲细路嗨埋嚟啊嘛。 你嗱你轻轻高过佢哋少少。 唔系啊，啱啱佢哎呀哥哥，我哋一齐玩啦咁样。 你哥哥，你真系俾面啊！ 只要你高过去咧，佢个鼻喺你个口下边咧 就 冇事啦。 系啊， 咁你嗰个老虎都要着增高鞋先喎。 高踭鞋啊！ 我叫隔篱嗰个抱起我。 都得系啦， 因为原来咁样真系， 因为全副武装去 又中噶啦。原来佢去、 哦、去咗海水嗰、那个， 系啊，佢话佢哋全部都集体，即系有啲似食物中毒嗰啲 friend 咧。 系啊， 你哋系咪一齐去咗边间酒家食嘢咁啊？系啊， 咁咪大人都有事噶，会唔会？ 但大人抵抗力咧，因为相对好啲噶嘛、 哦，就袭击咗啲小朋友。 同埋真系佢嗰个物理距离有关系噶。 系 嗰阵时，我最记得咧，啲人就话唔好推 B B 车咧喺条街度咧， 因为嗰啲污糟嘅空气 喺晒最下层啊嘛。 地下， 所以佢哋而家 B B 车有啲遮挡喺度咧，挡住噶嘛。 系啊，嗱，所以我见过而家啲 B B 车出笼咧，即系成个夹万咁。 系啊， 系点啊？ 夹万系 我未见过夹万咁。 夹万即系咧，直情系咧入都入唔到去，好密封噶。我见住佢推住， 又我见到嗰啲咧系直有透明胶帆咯，帆布咁样。 佢就系全部包实晒，包实晒。你 系 冇机会咧，譬如嗰啲 透明嘅，咁佢有视野。 但系你冇机会咧，好似以前嗰啲即系金鱼叔叔咁样咧。 Angle，Angle， 咦，掹嚟掹去都系有层膜喺度嘅而家。 哎呀，最憎嘅呢啲嘢隔膜噶啦。 系啊，掹唔到啊，仲要佢里边嗰个即系 B B 仔咧，都系全副武装嘅。 又再戴多一個， 佢都仲要戴多過而家嗰 啲 面罩咧， 係面罩好多啊， 都係要有嘅。 喂，咁都係真係要啊，因為嗰啲即係細菌成日都話一下低噶嘛，喺度即係遊走噶嘛。 係啊，嗱咁咧，而家佢最新咧，仲有一個進展咧，就係話嗰個流感疫苗啊。咁、我哋之前咧已經講過，因為南韓打完之後中招嘛，咁、所以佢就話好多家長咧而家就驚咗咧，結果咧。而家出現咗一個情況喎、就係、是、佢話有喺嗰個新聞講咧，有超過一半佢哋嗰啲學校嘅家長咧，就話如果要打咧、我就唔打韓國出事嗰只啦。咁咧佢就話咧就轉打第二個藥廠，但係嗰個藥廠咧 都係出事㗎。 唔係冇大家利是。咁、即係平時你當以前有呢個百事同可口咧，咁、你就兩款可樂俾你揀啦。而家有一款佢就唔飲。 系啊， 另一款咧，原来咧反而唔系生意，即系生意好咗啊，但系唔够货啊。 哎呀，好到唔够， 好到唔够货啊， 一定啦。 系啊，即系你等于本来有两条路线咧，而家得翻一条咧咁样。 同埋点解即系呢啲流感疫苗都唔系而家今年先打噶啦？系 啦， 系咯，即系 每季节都有。 系啦，系年头年尾都有啊，但系得两间药厂嘅疫苗嚟咗香港， 咁主力咯，系啊。 你咁呢个又好好睇我哋本身嗰啲医疗机构佢入咩货嘅？ 都系。 系啊，嗱，咁呢个就第一款啦，第二款咧就系佢话咧，因为如果有得拣咧，原来啲家长而家咧仲可以选择就话。可唔可以唔打針啊？唔係，打針快啲好喎。你唔打針得唔得？ 唔係你有病先，你打針快啲好啫。 係啦，唔係咁注射都係喎。而家最新嘅方法咧，即係孤陋寡聞，原來一早有呢樣嘢嘅。 唔使打針噶啦嘛。 唔使打針係咩嚟 啊？好似我睇到 你嗰個年代有未㗎？ 唔係嗰個廣告有啊，係咪流感疫苗咧？ 噴鼻色咯， 噴鼻色啊， 系 啊， 原来有噴鼻色嘅嗰只叫做咁嗰个疫苗噶，咁佢话咧呢个最大嘅好处咧，我头先身为一个家长啊，我都谂咗一阵，我先知系对个僆仔有好处噶， 系咪好容易吸入噶？真系 佢话原来咧，如果你用噴鼻嗰只咧， 佢瞓觉就噴嗰嘢， 又得你要翻学噶嘛，真系 亲啊！ 佢话因为打针咧，大家都见过啦。套房咁样噶， 系啊，系咪汤猪？ 真系汤猪咁样搞法噶，你喺出面等啊，汤猪等啊，直情系啦，阴公啊，真系。咁如果你而家唔用呢个方法咧，原来佢话喷鼻就唔使痛。 系啊系啊，我见到呢个广告啊， 冇皮肉之苦，系啦。咁仲有咩好处咧？除咗你话即系唔使有呢个噪音污染之外咧， 系咪啊？ 佢话你唔使喊啦， 系啊， 咁即系减少飞沫嘅传播， 个 可能性真系。 但系佢喷完之后打乞嗤，跟住 咁咪嘥晒。 你唔知啊嘛， 喎 你唔知 噴都得 喎。我咁舉個例啫，我咁諗啫，因為我唔知大家有冇噴過嗰啲叫做鹽水喺個鼻咧，即係 洗 鼻咧，係真係好敏感噶嘛，會。 如果一個唔小心咧，會灼親咯。 啊，係啦，會咁噶。不過我唔知嗰啲疫苗係點樣啦。咁即係起碼有兩個方法啦。 咁但係阿曾志豪，你講呢一個就同究竟係咪因為擔心韓國嗰只出事咧，而轉傾向？用呢个噴鼻式就唔完全关系喎。 其实即係捞埋一齐㗎啦。即係呢当啲家长有信心危机嘅时候呢，佢首先见到打针已经好驚啦，我哋打啲咩裸仔度啊。然后你硬系觉得好似噴落去呢又唔系入心式喎。 好似伤害係好似啊，就算中伏都好似应该冇咁危险。 係啦，即係感觉好似冇咁危险啦。 咁到我哋等消息啦，即係睇下嗰啲系咪真系安全啊稳阵啊咁咯。同埋即係其实唔系强制性㗎嘛。你家长自己自愿性去。 嗰句啱晒啊！请教你嘅 家庭 医生 因为我觉得咧，佢可以悭咗个皮肉之苦咧。 另外我想问咧，你哋系咪年年都打噶咁样 ？No， 大人 系啊系啊，我都冇打噶。 我个家庭医生系会每次都话，就嚟就要打咯噃， 你 继续 打。 咁我通常都会敷衍一句啊， 小朋友惊啫，系小朋友惊，所以就要打咯。 唔系，我又见过咧喺网上咧睇片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咁啊有个医生外国嘅，咁啊捉住个 B B 咧，佢系硬行嘅啫，应该唔识行嘅。咁同佢去打针嘅时候咧，佢三爬两步咧就已经同佢打咗，仲要嗰个 B B 冇喊到啊，第一下。 系咪呃佢嘅啫？因为 唔系啊，因为咧佢有个方式咧，好得意咧，唔系真嘅，真系嘅，唔系假嘅。咁咧个医生咧就会同个 B B 咧，个 B B 就俾爸爸抱住啦。咁跟住个手脚喐下喐下喐下，个医生同佢玩啊！你知唔知玩咩啊？玩点啊？点样啊？你有冇睇嗰个片啊？ 冇睇过。 即系然之后跟住其中一嘢 就系打落去。佢通常应该反应唔到嘅，可能呆咗咩事 啊？系啊，啱啊！佢即系 从佢周围点啊，即系手啊、脚啊、膊头啊、大髀仔啊、脚脚骨窿啊， 系啦， 咁佢话好开心啊，开心啊，突然间咧，但系个医生又好快手啊，跟住咧即系点下点下咧，跟住攞支针出嚟咧，就吉咗佢咧，跟住就啊 完咗啦， 我睇 呆咗， 睇见个 B B 咧 真系呆咗， 呆咗下咧，但系又好似 突然间俾人侵犯咗嗰下。 但又唔知發生咩事， 但個醫生又繼續同佢督咧，佢又即係將個反射咧去咗其他店咧。 啊，其實算唔算好巧啊？ 唔係，係咪好巧？我以為你咩？係好方法嚟㗎。 你試下，大人都試下。你試下，我哋好驚磨牙噶嘛。你同牙醫講咧，嗱， 點啊？ 點 啊？ 点下呢度，点下呢度咁样， 剥咗啦， 剥咗啦。 我觉得咧喺成人方面应该用唔到，因为我哋会预咗佢，唔知边一下会系咧，咁变咗下下你都惊嘅。其实 我谂起嗰啲咧旋转盘无情鸡都系咁噶，你望下点下点下点下，诶， 碌咗你度啊，碌 咗你度啊，你唔觉咧食嘢啦，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话，过去一个星期仍然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社区仍然存在隐形传播链，认为现时并无空间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现有措施会维持多一个星期，由今个星期五去到下个星期四生效。他说如果疫情反弹或者社区大规模爆发，政府会别无选择下收紧措施。张建宗主持行政会议之前又说，由于大埔区先后发现确诊患者，当局已经即时要求检测承办商安排流动车和流动采样亭，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他透露，直至昨晚11点已经有2600人接受检测。因应大埔区学校的关注，已经确认承办商能够即时调派人手，提前为区内80间中小学的教职员免费检测，将会在今个星期内派发样本樽。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被指违反基本法第104条。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有关的报道属于揣测，现阶段不可以作任何的评论和回应。对于有民主派议员认为点算法定人数等做法是根据议事规则和基本法去监察和制衡政府，张建宗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强调，自从立法会复会之后，点人数的情况相当严重，拖延会议，阻碍进程，大家有目共睹，希望议员有需要的时候才做。被问到如果民主派集体总辞，政府有没有评估议会只是有建制派声音，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应受性，张建宗重申不评论，但他指出不希望看到立法会有很大改变，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希望议员能够继续履行职责，让香港向前走。其中一名可能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现时不按常理、程序和逻辑作疯狂行为，已经不是针对议员本身，而是对一国两制的侮辱。一旦有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今次民主派议员在没有争议下而作出总辞的结论，因此无需采用民调方式。杨岳桥说，涉事四人早前已经被取消参选资格一次，短时间内他们可能再被取消议员资格，反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议会内的工作令到当局不高兴。他又说，过去个几月的立法会大会中，民主派议员有要求点算人数，认为是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如果议会上法定人数不足，议员提出点算人数是符合基本法，但过去四个星期的会议合共点算80次人数，感官是如何，相信市民心中有数。议员的权利是一件事，但议会运作亦都是需要处理的问题。他认为现时香港面对经济、民生和疫情问题，需要不同党派议员携手合作。梁君彦又说，留意到有传媒引述消息说，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但他不知道人大常委会审议什么议案，因此不可以作出任何评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5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8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0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6蚊，跌16.5；美团314.8，跌20.4。阿里巴巴282蚊，跌8蚊；中国平安86.3，升2.4；友邦保险87.1，升4.8；比亚迪股份180.9，跌15.1；京东集团338.4，跌23.8；汇丰控股36.95，升2.1；小米集团24.9，跌6.5；中国海洋石油8.17，升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8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5108点，升268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7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7美元，卖出187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咁呢一段路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入去西贡方向龙尾咧已经排到过去窝尾，反方向出去九龙咧车龙就排到去北港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需要实施系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入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去北港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挤塞，咁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仔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银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 候选歌曲包括 《感情这回事》，作曲佳旺，作词陈永谦，主唱陈柏宇。 哪里有些感情无从吧，谁敢说黑夜无乌鸦。 小夜灯，作曲何山，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 带走你的垃圾，作曲卫兰、温汉文、 Edward Chan， 作词黄伟文，主唱卫兰。 带走伤害，带走你的无畏，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冇留意呢？以前嗰啲港產片呢，有個經典橋段呢，可能就是一個 lift 裏面呢，一男一女啦，咁啊身處其中，突然間就聽到 blip blap blip blap， 有人放屁。咁呢個時候通常會點樣呢？嗰啲橋段呢可能就會唔肯認啦，又或者如果有個女仔做嘅話呢，男人英雄救美呢就會出嚟話係我做嘅，我做嘅，嘩，咁跟住呢，然後個女嘅就會覺得直情係以身相許，感恩圖報咁滯。咁代表咩呢？代表是啊，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些人呢真的对这个放屁这件事呢是很介意的。咁甚至乎会觉得呢，如果你在工作场合做了这件事呢，是抵死都不认，打死都不认，是无论怎样都不可以认的。可以说是人生的最大污点来的。咁但是问题是，你都是人来的。人都是会放屁屁的。虽然传说中话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去厕所，亦都不会听到他放屁的。咁究竟我们一个人如果在这个社会上面，你真的不小心有一天你放了个屁出来，你会怎算呢？你会觉得人家对你的反应是怎样呢？嗱，这个呢就非常值得去看了。因为有个片段呢，它就叫做社会实验。它专门呢就做这些很奇怪的测试。它就呢专门告诉人听啊，如果它无疑就有人在这里放屁的话，那究竟它身边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嗱，我未讲个内容之前呢，你可以自己先想一想，你觉得人哋嘅反应系咪会好恐怖嘅咧？嗱，因为头先我都话啦，大家对呢件事咧，直情系觉得洪水猛兽嚟噶嘛，会觉得咧，如果自己咁不幸咧喺大庭广众度咧，如果做咗呢个行为嘅话咧，搵窿捐噶，你直情即系如果夸张啲咧，可能就话我又要搬嚟呢一区啊，我唔可以俾人知道我住呢度啊咁样。实际上又系点样嘅咧？你觉得呢个社会上面嘅人对你放屁呢件事有几咁留意呢？嗱，咁呢条片里面呢，佢就揾咗两个好英勇嘅男人啊。哇，呢两个男人呢就仲要係都咧咧啡啡喎，穿到个身形呢即係都系啲比较阿叔咁嘅样啦。咁喺个超级市场度，佢哋就会呢抠嗰啲食客啊，咪嗰啲顾客呢唔觉意嘅时候呢，特登喺佢隔篱好近嘅地方呢。咁然后呢佢就会咁样。嗱，呢度仲有一个考究喎。佢唔系即係放嗰啲叫做普通嘅屁，佢係放出嗰啲令你有一连串放炮仗嘅，仲要你依家觉得係湿水炮仗嘅嗰种声。嗱，咁形容得够透彻啦，唔使再重复啦。咁所以你会觉得即係个画面更加恐怖啊。你直情听到呢，我隔住个 mon 呢，你听到呢都觉得哇好臭啊。同埋唔知点解呢，你会有一连串嘅联想呢，就係你琴日食咗啲乜嘢啊，嗰啲咩咖喱啊蒜头呢全部涌晒落你个脑海里面。咁然后神奇嘅地方呢，就係大部分嘅人呢，大部分嘅人 其实系冇乜太大反应嘅。嗱，呢个好笑嘅，佢有一两个人咧喺条片里边咧就有啲即系佢哋啲外国嘅女士咧，直情好似见鬼咁样啊！有个咧就即刻咧退后咗五步啦，跟住只手咧直情系咁拨系咁拨咧，即系惊死臭死佢咁样啦。但系出奇地咧，除咗呢一位女人系个反应大到好似俾人非礼一样之外咧吓，其他好多嗰啲无论系 uncle 啊 auntie 都好咧，佢哋都几淡定嘅。有啲咧，你直情喺佢身边咧放咗三五六次咧，佢都完全冇反应，继续推个购物车去买嘢啦。有啲咧，嗱，我觉得呢个真系好人间有情嘅。佢哋竟然咧会望一望呢个男人，然后咧就笑一笑。咁跟住咧，当嗰个男人咧就继续做戏啦，就话：哎呀 ，sorry 啊，我唔好意思，我即系肚唔舒服咧。好多嗰啲女士咧，全部都系话 ：it's okay，it's okay。哇，系咪真系咁大量咧？嗱，我觉得。你唔睇呢个实验咧，你永远想象唔到，原来咧人心唔一定咁可怕嘅。即系面对自己嘅不幸咧，原来你身边嘅人咧系有人会嘲笑你，不过亦都有更多人咧，原来都系会谅解同埋同情你嘅。嗱，而调翻转，你睇呢条片咧，你都可以谂下啦。你如果作为嗰啲顾客，你听到有人放屁，你应该用一个咩反应对佢好啲咧？原来佢哋都会好尴尬嘅。如果你可以好似佢哋啲顾客咁样咧，全部都宽宏大量，甚至乎好多人咧都系哈哈一笑，咁就世界好美妙。系哟，呢一个社会实验片段，我谂都啱你睇嘅，因为你唔系做听人放屁嗰、那个，就系、是、做放屁嗰个噶啦。点都要揾个位嚟自己企下嘅。呢条片我会俾三个揞住眼嘅公仔，啊唔系，我揞住眼冇用嘅，揞住耳仔先得噶嘛，唔好听到，唔好听到。瞬间看 channel， 我呢条片一定要有声听先至可以 get 到嘅。唔知如果俾程振鹏你听到喺直播室里边突然间有啲湿水炮仗嘅声音，佢系会用咩反应呢？啊，交俾你啦，鹏仔。 其实我都系一个屁王嚟。 咁唔系好公道喎，你仲有权力嘅加持，我哋好难笑喎。 我自己咧会化解呢啲尴尬的方法咧，就系、是、 直接讲， 唔系。如果我系步行中咧，我系会大声咁喺个走廊嗰度咧，会自己发出啲声音咧， 遮盖佢。咁我哋以后咪知咯。以后我哋如果见到程振鹏喺度行路喺度大叫嘅话，你又。 又或者我大踏步咁样咧， 唔怪之你平日步伐咁快啦、 啊。都系人嘅必须嚟嘅呢啲啊，原谅原谅吓、啊。好啦，咁、今天咧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咁啊事完咧，我见到咧就有一则咧来自呢、這、一个同、台湾方面相关嘅新闻消息啊。咁講到話台灣嘅國民黨立委啦，咁就質詢咧呢個大陸委員會啊，佢哋嗰方面就問咧啊，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咧成立到依家咧，其實輔導咗有幾多嘅香港人咧？可能呢排咧即係大家咧會多咗咧關注咧香港人去台灣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嘅因素可能係同呢一個政治有關，所以咧都關心到喂咁、究竟幫到幾多香港人啊咁。咁咧，相關嘅呢一個大陸委員會咧，就回答翻咧，就話咧，香港人咧就去台灣咧，其中啊，佢特別提到咧，去台灣讀書，即係去台灣就學，增加咗咧50%咁多嘅，即係數字上。咁而且亦都有提到咧，大部分咧係落腳咧就喺呢個新北市嘅咁話。咁其中咧亦都有一啲嘅數字嘅。譬如咧，佢講到話喺2020年咧，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佢哋招生嘅管道啊，嘅招翻嚟一啲港澳生，港澳嘅學生咧，咁個總報名人數咧有成係4900多啦，咁其中原來有超過4000人咧，都係嚟自香港嘅。 咁有800多咧就嚟自澳門嘅。咁呢啲數字咧都係較去年咧增加咗咧係4×4咁多嘅，超過4×4嘅。咁而錄取嘅總人數咧就4100多人入面咧，有3500多咧都係香港人，即係其實呢啲數字咧就係在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咧真係香港嘅學生咧去到台灣嗰方面咧讀書啦，去學習咧，真係人數咧係相當之多啊嚇，嗰、那個增加嘅幅度咧都接近咧係50%嘅咁。咁而其中咧，既然呢一度咧呢一則嘅新聞咧反映咗呢一個咁嘅現況啦，咁亦都有談到咧就話大部分都係去呢一個新北市啊，咁所以彭姐亦都睇下啊新北市如果喺呢一個嘅不同嘅頻道網上當中啊，你可以揾到啲乜嘢內容咧？咁其中咧當然啦，如果大家咧都有興趣咧想去到呢一個台灣方面咧嚟到去讀書啊求學嘅話咧，亦都想咧，以呢一個嘅新北市咧為你嘅落腳點，反正都咁多香港嘅學生咧選擇啦，咁啊自然要了解一下啦。咁啊其中咧就揾到有一個嘅 channel 咧就叫影動台灣啊，咁入邊咧有一條片咧就講到話台灣都會旅遊新北市咁講啊，咁呢條片咧就係有講到話佢個背景啦啊，新北市咁其實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台北縣咧就改制啦，咁啊變咗新北市，咁亦都係咧台灣入邊咧人口最多嘅城市啊，400萬人啊超過嚇，咁啊範圍有台北市啊、基隆啊、宜蘭啊、桃園啊，呢啲都係香港人好熟悉啊，會去旅遊啊，或者係去嗰度移居啊、讀書嘅地方。呢一個嘅短片咧入邊除咗有基本嘅資料同埋歷史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关于旅游观光方面介绍不同景点嘅。但系咧，彭姐发觉咧，呢一条嘅短片入面咧所介绍嘅一啲嘅景点咧，又似乎咧就同我自己咧吓较为中意睇嗰啲咧系 shopping 啊、热闹啊嗰啲咧，就真系截然不同啦。佢介绍好多，譬如话系淡水啊，以至到系北海岸啊、东北角海岸線啊，呢啲佢係集中咧，就係介紹好多。哇！原來喺呢一個新北市咧，有好多咧係具歷史價值啊嘅古蹟啦，以至到咧係具有好豐富嘅自然保育價值嘅一啲自然景觀嘅。譬如古蹟方面咧，有英國領事館啊、呢個理學院、大書院啊、紅毛城啊咁。而一啲嘅自然景觀咧，話更加靚到不得了。石門洞啊，呢、這個金山海濱公園嘅夫妻石啊，喺個海中心度嗰個咧嚇，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好熟悉嘅，譬如九份啊，呢、這個十份嘅大瀑布啊咁樣啦，哇！真係睇到咧，都已經覺得咧心曠神怡，好想咧即係去見識一下，因為平時咧我自己為例啦，就比較多咧，即係就算去到呢個台灣旅行咧，都係嗰啲比較係即係人來人往啊、居水馬龍嗰啲嘅景況，就真係少見到咧。哇！原來台灣有咁多咧咁靚嘅自然景觀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 emoji 咧，我梗係俾三個心心眼啊，同埋三個咧直樹拇指俾佢啦。啊，唔知我呢位拍档咧都中唔中意去吓睇啲自然景观咧，定还是咧好似彭仔咧向来嗰啲肤浅嘅旅游态度，净系 shopping 咧？桂花田， 我都有睇嗰啲自然景观嘅，咁 shopping 行街嗰啲一定有啦，成个旅行套餐一定要有嘅。嗱，成日都话咧做善事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啊两样都有啊，梗系好啦。但如果两样都冇嘅，咁我做唔做到善事啊？当然可以啦。做善事有好多方法噶嘛，系咪？其中一种咧就系捐血啦。嗱，宣传片都有讲啦，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啊嘛。咁啊有钱有力啊，都未必可以救到人啊。但系捐一次血咧就可以啦。咁希望有能力嘅你咧，多多去捐血，多多去支持啦。咁如果我病噶，我真系未必唔系，因为唔系人人可以捐到血噶嘛，咁我可以点啊？ 咁你諗下有冇諗下你啲头发都可以呢，係呀，捐头发俾边个啊，哎呀，捐头发呢就俾一啲呢患有癌症嘅朋友啊。咁由于呢癌症嘅朋友呢喺治疗嘅期间呢佢会甩大量嘅头发㗎。咁未必人人接受到甩咗咁多头发啦。咁所以呢好多时呢佢哋都会选择戴帽啦、戴头巾啦，或者呢戴假发嘅。咁假发系边度嚟啊，係大部分呢都系嚟自捐赠者呢嘅真头发去做出呢个假发嘅。咁效果比较美观啦，同埋容易打理多啲嘅。咁系咪人人都可以捐得呢？是的，基本上是的，但是都有些要求的。捐的头发呢是要过要长到流长到去到八寸的或者以上。咁两年之内呢是冇电过发啦，冇做过负离子啦咁。咁如果挛头发的朋友呢，就天生挛头发那些呢其实都不建议的，因为即是比较难打理难处理咁。咁如果你真是有把秀发的话又打理得好好的呢，不妨真的 keep 住佢。咁同埋可以呢 search 下呢捐俾外国嘅咩机构啦。咁其实因为香港之前有嘅，但係呢而家呢佢哋就话暂停再冇呢个叫做捐头发嗰个服务啦，唔收啦咁。咁点样啊，点样处理啊，点样剪个八寸头发啊咁样。先将头发呢扎好成一束，咁跟住呢就喺橡一束之前呢，咁喺个橡筋圈之前就剪落去。咁跟住呢将你把秀发呢就攞个保鲜袋好好 keep 住佢。咁就睇下要寄去边个地方啦吓。咁今日想分享呢喺面书一个东森新闻呢嘅报道啊，话有个七岁嘅日本男仔，佢呢喺四岁开始呢已经冇剪头发啦。咁点解啊，同学仔以为佢系女仔嚟嘅初初，咁跟住再上小学啊，仲俾同学笑添。但系佢一直都坚持，我唔怕俾人笑。我要留长头发，因为佢个目的咧系想捐俾一啲咧癌症嘅朋友啊。咁点解几岁人仔识得咁谂啊？佢妈妈就话啦，话佢喺四岁嘅时候咧，佢见到有个叔叔留长头发，咁啊就问啦，点解你留长头发啊，叔叔？咁啊叔叔就话，我想帮助一啲咧有癌症嘅病人做假发啦。啊，竟然咧！呢句说话呢感动咗四岁嘅呢个小朋友啊，阿石佢叫做石田成啊。咁被感动喎，佢话我都想帮人啊，我都要留长头发啊，妈妈又支持佢呢个做法，所以呢一留咗三年啊。咁好感动，我睇到呢个新闻都好感动，佢终于剪咗头发啦，攞啲头发落去捐啦咁。一个四岁人仔有一颗咁帮人嘅心呢，我一定要俾五个心心眼佢，五个拍手掌佢，五个嗰个叫做手臂。是啦，支持佢，大大力支持佢。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听过萨山刀琴啊？ 萨山刀琴冇、啊，地方名、人名定乐器啊？ 你估中啦，萨山刀琴系印尼罗地岛一种非常特别嘅民族乐器。等我即刻上网揾张相俾你睇啦。嗱，就系、是、呢个啦。 哦。这个萨山刀琴一部分是由竹管制成，另一部分就是由棕榈叶包成，咁独特的乐器应该不多人懂整、哦、 是的，现在只是罗地岛的居民才懂整的。 那是不是罗地岛居民都懂得弹奏这个萨山刀琴的？ 又不是、哦、目前很少人懂弹奏的，所以当地人都好惊呢种充满奇特风味嘅民族音乐会面临失传。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陈妹仔。 Good morning， 瘦眼茄，你是大人。 系啊，瘦眼茄，系啊，肥妹仔。 记得我哋啦，你。 记得啊。 系啊，仲有嗰啲唔出声嘅， 系啊，陈同学。 啊，全宇宙嘅同学，早晨。 早晨。 好，今日轮到我咧，我系啊。 奎斯拉人教大家英文啊， 系啊系啊，知道啊。 我想话咧，因为咧英文方面咧，我谂到咧就而家个美国咪搞掂咗嘅，搞掂嗰个总统嘅。 未噶，人哋话 the game is not over， 佢话。 佢哋仲 系 点 噶？ 系啊，啲大人好麻烦噶。 好麻烦，超级麻烦。 佢哋 点 系 点 去？ 我唔理啦，我都谂住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咧，点样去读嗰啲咧外国嗰啲元首啊，即系最劲嗰个咧。哦，我发觉咧唔同嘅国家咧，佢有唔同嘅叫法噶、 啊。好啊，点、 啊、 叫啊 ？President 嗰啲啊？ 系啦，嗱，总统系叫 President， 系啊系啊。 啊，美国嗰个就系 President 咯， 系咪？咁但系咧，加拿大嗰个又唔系咯， 系叫总理啊，总理系咩啊？咁咩都理噶佢。 咁我發現咧，係啦，加拿大嗰個又唔係叫總統，我叫總理喎。 係啊， 總理咧，原來咧，佢咧就等於咧，好似英國咁樣咧，英國係叫首相，咁係 Prime Minister。咁其實咧，總理咁啊 ，Prime Minister。 哦 ，Prime Minister 就係啦。 首相、總理咁啊，但係咧，你有冇發覺有一種咧，又叫做？联邦总理、 啊，联邦总理啊，有边度系啊？印度系咪啊？ 有个婶婶咧，德国个婶婶啊， 麦克尔 系啊，佢叫做联邦总理、啊。 原来我哋平时听，但又唔系叫佢联邦总理噶噃，咁、啊、总理噶啫嘛。 啱啊啱啊。 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德国啦。奥地利啦，佢哋呢啲咧系属于联邦总理啊，佢嗰个元首。 咁系咪之前加多个字就得噶啦？ 梗唔系啦，系 Federal Chancellor。 哦，变咗 Chancellor 啦。 系啦，咁佢就联邦总理，即系平时咧嗰啲新闻咧，佢悭翻，系啊，佢悭翻啊， 即系有啲议长咁样咯，我哋又会叫佢做。 哦，好啦，我哋最尊敬嘅。 主席， 我哋嘅祖国咧，嗰、那个叫法又好唔同 嘅。系咪叫 Chairman 啊 ？No， 我哋嘅国家主席系 President 啊，都系。 都系叫佢做 President 啊。 但系就国家主席，但系我哋有咧，呢一个嘅中共总书记，哎呀，争啲唔够时间讲。 系啊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万岁。 信中指出，全球正是面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各种的挑战，科技是人类克服重大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愿意同各国一起加强科技创新同合作，促进更加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创新交流。习近平的祝贺信亦都提到，同澳门共同举办论坛，将会为全球科技创新提供了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亚洲和世界科技进步，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大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和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就分别以视频连线致辞。内地通胀率持续回落，并创11年来的最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5%， 升幅较九月低 1.2%， 亦都低过市场预期升 0.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桃相关的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艾桃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023.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8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元，跌18.5；美团311.8，跌23.4；阿里巴巴281.8，跌8.4；友邦保险86.25，升3.95；中国平安85.5，升1.65；京东集团336.4，跌25.8；比亚迪股份183.7，跌12.4；小米集团24.6，跌9.5。汇丰控股36.95，升2.1；中国海洋石油8.24，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23，瑞士法郎8.505，澳元5.646，加元5.959，新西兰元5.3，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25,108点，升268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跌7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86美元，卖出1,87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是西贡公路啊，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对出咧，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比较影响挤塞咧，就系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咁入西贡咧，龙尾喺窝尾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重复多次位置，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咧，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比较影响。挤塞嘅咧就系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入西贡，车龙排到去窝尾噶。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嘅交通意外喺慢线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往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快线有工程啦，咁影响呢一段嘅英皇道去铜锣湾，近住北景街一段咧就车多繁忙。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一段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次大战，当纳粹德军在意大利围捕犹太人的时候，一种传染性极高的致命疾病。K 综合症席卷罗马城，导致数十名患者被送入当地医院。 那些党卫队员一听到之后，个个都好惊，会惹到呢种传染病。 但点解呢种疾病不单冇置人于死地，反而成为唯一拯救生命嘅疾病呢？历史二三自知 K 综合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 避。如果走唔到，就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唔好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喺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想喺 CIBS 开咪，上网填表申请就得啦。 我系桂花田啊 ，call 我帮你填啦、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我系陈淑兰，一啲都唔难。 想了解多啲或者预约专人讲解帮你填表，申请咨询服务会去到12月15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发声就是发光， 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去参与广播，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灯盏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翻到嚟上 top 三咁滞噶咯。 系啊， 咁夸张嘅， 好多资讯啊嘛。 哇，啲11:15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开啊，好似个蛋糕已经切咗忽咁样，真系。 好似我 切咗忽度， 好吞晒嗰啲。 系啊，我哋快啲讲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啱啱挂起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50%啊，干到爆嘅日子。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好，快啲入正题，快啲入正题，一啲都唔难。 想唔想食嘢食好嘢？ 想， 个个都想。 我 肚饿。喂，兴唔兴去行下嗰啲美食节啊？即系会展嗰啲噶？ 呢个我唔兴， 因为咧，点解咧？太多人啊！即系过往啊，过往嘅时候咧，太多人，太多车仔啊！你即系揽北房咧， 揽 北房就 拖肩，同埋 俾人碌脚啊！ 同埋我硬系觉得一定要争输俾啲阿姐噶嘛。 系啊，我哋实输啊！ 你个钳坏咗啊！咁啊，你就落到啲蟹啦嘛， 同埋嗰啲成日都话咧，十蚊鲍鱼嗰啲咧，永世都抢 到我哋 嘅， 抢 唔到啊！ 咁 啊， 1蚊一只鲍鱼嗰啲唔方入我哋个口啊！ 咁所以即系整下咁入去，其实都冇乜着数。 好啦，咁啊， 好似啫， 以下落嚟嘅信息咧，我哋可以斋听啦。 好啦， 既然我哋都唔会去嘅话，就系呢个香港冬日美食节咧， 系 都会搞， 系继续搞， 系啦。咁就 话而家有翻呢啲展览， 系啦，叫慢慢试下咁样啦。咁就话12月24咧至到28号，咁就喺会展嗰度举行嘅。好啦，咁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是、除咗话咧，会唔会喺疫情之下咧有啲限制之外，其中一个咧即系最关心嘅就系喺呢一个美食节，通常我哋咧见到最多嘅咧就系试食， 系 免费试食， 无限轮回排队系咁入嘅。 咁呢一样嘢究竟仲会唔会有咧？ 咁应该唔会有啦，因为已经话即系个防疫系啊，仲俾你试啊？ 但系而家距离12月24都仲有 成个月 啦， 好稳阵嘅。即系政府做嘢一定咧系希望咧要以市民嘅健康为优先， 可唔可以系 pending 啊？ 唔系可唔可以？ 啱啦， 即系嗰啲咧， 两位咧都好啱喺政府电台度做啊， 同头先我俾你睇嗰张图一样啊。 私食暂时营业，系啦，暂时营业，即系点啊？开定唔开，咪睇情况咯。 系啦，咁啊，可以咧，就可能暂停开。 佢而家点玩啊？ 桂花田啱嘅咧，就系嗰个态度啱啦，即系政府就唔会话咁快 ，okay. 决定晒嘅。咁啊，曾志豪讲嗰个 pending 咧，亦都系政府最中意用嘅。 咁佢而家点样二合一啊？ 因为佢只系用一个。或者到时是不切事实的、 哦、 因为要因应返个疫情。 喂，但其实呢我想话呢即係可唔可以转转型嗰个事实啊，譬如即係呢我哋而家即係返教会呢，我哋即係有嗰啲个守圣餐呢，咁样读过往 守圣餐 即 係每人分一个饼仔嗰啲。 係嗰个啦。咁过往呢就会一碟碟咁传过嚟嘅，自己攞嘅。咁跟住呢嗰啲饮嗰个係啦，嗰杯嘢饮呢係啦，都系咁样即係攞斟晒已经自己攞。 你又排队饮好多次啊？ 冇得 咁、啊、你真系离谱啊！你捐血已经压饼食噶咯， 你计呢个字， 你连圣餐都要呃嚟饮啊！真系 唔系啊，佢哋就会咁啦。但系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咧、 嗯， 啊有啲叫做圣餐 pack 咧，系好嗰杯嘢饮啦，同埋嗰个饼仔系 可以攞走嘅， 系一个杯连埋个饼，系一细个一细嚿嘅， 连埋个杯都 个杯连埋个饼， 个杯就好细杯嘅啫， 杯系拎翻屋企可以按樽嗰啲， 唔系系一个胶杯， 个杯 系即系好似嗰啲叫 拜神嗰啲， 唔系嗱你咁样大逆不道啊！ 啫喱， 佢嗰啲细细个啫嘛， 即系好似啫喱仔嗰啲咁样咧， 即系特登啫喱仔嘅，咁跟住咧， 咁系有啲嘢饮啦，跟住嗰块饼就喺个啫喱仔盖嗰度咯。 咁好处系咩啊？ 一啖， 咁你咪自己好个人又可以试食， 哦，因为之前佢哋嗰啲圣杯会。共用同一个器皿 嘅， 系啦，咁啊，真系的确系就太过祝福啦，嗰啲真系。 咁请问啊， 而家你咪可以试食咧，就系话将 试食不嬲都系咁噶。 唔系啊，试食系佢摊开啲嘢食，跟住你不啊嘛。 唔系嘅，咁如果真系惊嘅话， 有冇啲独立包装？ 你试食嘅时候，咁即系要除口罩啦。 系啊，佢主要系惊呢个啫嘛。 你除口罩咪有风险咯。 系啊， 咁咪拉开。 即系如果咁样咯，试食斋拎走咯。你都一樣有著數㗎。 出咗門口走咗先就 係啦，你全部好似掃攤檔咁樣掃曬啲味食。 嗰啲就變咗係試用裝啦，全部都 係。係 啦，啱啊，試用裝咁樣可以啊。 咁但係係啦，佢而家就係咪應該係嗰啲咩鮑魚啊？以前係最多嘛，俾你排隊嗰啲咧。咁啊，應該冇 嘅。嗱，你未知道究竟嗰啲嘅參展商佢係咪出呢一招啦？係咪仲係鮑魚？ 咪間個 partition 咪得咯。其实如果连茶餐厅都可以食嘢咧，调翻转咁啊试食，点解唔食得咯？ 即系应该系话， 一 用翻豪仔呢一条桥咧，就 系 喺呢个嘅美食展当中有一个系饮食区嘅，然之后嗰啲 试食区、 试食饮区、试饮食区 系啦。 咁然之后咧，嗰啲嘅参展商咧，佢哋一样可以提供试食，不过系以一个试用装咁嘅包装，即系咧佢要拎扯，然之后咧就去到嗰个嘅饮食区度先可以试食。 咁咯，我哋而家系四人一张台啊嘛，或者八人都得啊嘛，好似系嘛， 六人 啦。咁可唔可以咧？系排队咧，都系排六个一格，六个一格咧。 嗱，要埋食啊！ 嗱，要试食嘅， 坐喺度， 唔好多啊，六个。佢仲要咧间晒啲胶板喺度。 我六个有胶板， 都有胶板嘅。 咁你不如有一个胶板区啊，啱啱屋企一个人入电话亭咁样。 我个就系个头先咪话你连一格咁啱数啲咯。 电话亭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电话亭其实真系唔错噶。同埋我都有一句啊，如果咧大家系用嗰啲咧面罩咧。其实就系好好噶，面罩又挡住，你喺下边咧好似偷偷地伸只手落去咧食个鲍鱼，系啦，咁你食嚟食去，你前面有面罩，你挡晒啲飞沫噶嘛？ 即系首先 几多巧啊！ 其实咧喺个即系参展商嗰个入口，即系佢都会有入门口噶嘛，每人派一个免费嘅，咁啊叫嗰啲叫做参展商咧，自己咪几条 banner 啦，丰收美食咁样，黐晒咧， 鲍鱼美食， 咁喺一条摆喺嗰条胶带嗰度，咁你咪可以又可以卖到广告。又可以保護到市民。 哇，係啊係啊！ 嗱，我哋而家咁樣輕輕講。 而家我哋咪開咗個會啦。 或者再嚟多個， 起碼六條橋啦已經。 仲有第七條，我哋可唔可以將防疫加美食二合一？ 係藥嚟嘅。 全新推出有鮑魚味嘅口罩。呢边有咩醉鸡凤爪味嘅口罩， 咁我会忍唔住成日伸条脷出嚟舐， 唔系珠奶茶味。 你嗰个舐咧就系里边个滤芯嚟嘅，可以换咯。系啦，先生，你舐到冇味咧，可以换。 我同鲍鱼冇晒味咯，换个蛋挞嚟啊喂， 系咪唔错先？ 我觉得系应该整啲美食嗰啲有味 美食口罩， 唔系有味嗰啲滤芯，大家可以换嘅。 喂，呢度咁多条桥，我哋 mark 住啦。 你可唔可以帮我哋 out sponsor 啊？ 唔系啊，睇下佢24号嘅时候开档咧会点啊？十二月如果有咧，我哋就问佢攞翻啲顾问费啊。 都似传奇，或许你笑面如迷，让我未变。世界上无人及你，不过你那份浪漫和宁静，才可体贴我心里。从贴身加上紧张加上细心，从敏感减去忐忑加上诚恳，已是爱侣形象自由，从没抱怨疑问。入世的天真，谁还能像你这么纯真？或许有百万人能合我。 其实咧，你话美食节冇得试食咧，都唔系咁大逆不道啫。 点啊？ 因为有好多展览，佢个服务都唔一定可以试用噶。 咩啊？例如咧？ 譬如好出名嘅成人博览咁，可以试噶咩？ 我唔知道、 啊，试睇啊？ 有冇得？ 你都冇得？ 有冇人去过？ 你冇人投诉啊？美食节冇得试食太离谱啦，系咯？成人博览冇得试用。 有冇得试用嘅咧？我唔知道，我未去过， 我去过啦。 系啊，有冇试 用啫？你澳门嗰个啊？ 上次好耐之前啊，应该系我唔系好似嚟咗香港嘅有一个。 哦，有一次嚟咗香港。 系啊， 系啊，佢咧就话咧为咗节目咧，所以佢就去啊嘛。 我觉得好啱啊！呢个 好啱啊，系啊。不过佢 你做咩同佢同立合？ 我觉得佢冇， 因为我都会想去， 系啊，真系 见识下啊嘛。 系啊，黎明啊，即系或许未必不过吓。 系嗱，或许未必不过咧啊，不过有啲嘢咧系咪真系？ 或许 系咯，时候话佢啦。我冇谂过只歌名会对你造成困扰，系咪？ 系啦，诶，话说咁啊，就呢排咧，咁啊可以开翻诶啲食肆啦，咁啊开翻诶75% 啦，跟住咧六人一个位啦，咪即系六位一位可以。 好，多谢你重复头先我哋嘅资讯啊，系好。 咁咧，所以咧婚礼咧就可以依然咧继续，系咪？可以摆酒， 50人啊嘛。 咁咧就啊，话说咧，即系呢个婚礼咧，竟然会咁样个。嗱，大家都參加過婚禮都冇數次啦，咁自己都結過婚啦，係咪啊？ 跟住佢又想講無數次啦，咁樣 係啊，唔可以咁講。我知 你知佢排比啊，咩都慣咗咧，係啦， 除非好似 嗱，你又做過好多婚禮嘅司儀無數次啦，你又做賓客無數次啦，你自己都做埋婚禮嘅主角咯，冇嘢啦咁。 嗱，咁啊知道咧，即係一個婚禮裏面一定有個叫做新娘房， 就一定有個新娘啦， 新娘 房，新娘一定入房嘅，係啦， 新娘房。咁新娘房我嚟做咩啊？我嚟換衫啊，化妝啊，整頭啊， 我嚟擺新娘啦， 擺嘢啦， 擺雜物， 你有冇去過？ 新娘房， 新娘房 都有入过去嘅。 你用咩身份带入去？ 咪中气人咯，系啦。 好啦好啦， 我哋就入过啦，因为我哋一个系主人啊嘛，系咪先？哦，竟然咧， 我同你分开嘅，你唔好讲到一齐啊。 知道啦。 讲啦，跟住点啊？ 间酒楼啊，咁啊，即系每次都会去西西围望下嗰个场景啦，系点啊？哦，有啊，我哋有新娘房嘅间咗啦，睇下几靓咁样。跟住咧，哎呀！原来新娘房之后咧，又有一间新娘房噶噃， 咩意思啊？ 即系套房。 系啦，呢间房咧，佢好得意嘅，佢嘅设计咧，佢有一间新娘房啦。咁跟住咧，佢咧有一个叫更衣室嘅地方啦，即系都会俾佢换衫噶嘛。除咗买嘢、化妆，仲有一个换衫嘅地方啦。 哦。 点知佢换衫嘅地方咧，喺嘅佢嘅另一个位置咧，竟然通过隔篱间日本餐厅噶。 哦。吓？即系嗰间房其实系 咁样啊， 直接可以。出场喎，呢啲名副其实系 个红杏， 唔 系啊， 喂啊，咩红杏啫？嗱， 佢房系出场喎， 佢呢度有个， 哇，你画埋图啊你， 我哋未 online 啊， 系啊，我就话俾我个两个拍档听，佢有间新娘房啦，新娘房后面咧就系一个叫更衣室，而更衣室咧，佢竟然连接咧日本餐厅嘅一个 一道门啊， 一道门啊，系啊，就会通过隔篱个餐厅。 咁嗰道门系锁死咗定？是怎 樣的而家就係講緊鎖死唔鎖死啦， 同埋係喺個新娘換衫嗰邊嚟有鎖啊，定係喺外邊嚟有鎖咧？ 原來佢應承你係鎖死嘅，喺日本餐廳嗰邊。 係啦，唔俾個新娘入嚟食日本餐。 咁但係問題嗰對門係邊度開嘅咧？嗱，咁咧咁啊，即係主人家咧就去做咗呢個叫做換視察噶啦。咁啊，跟住話嗰度佢跟住咧嗰個職員就話唔放心啊，嗰對門係唔會開到嘅。 唔放心，黃先你話。 嗰对系咩门啊？ 我谂唔知系咪佢哋 门啦、拉门啦、接门啦、掩门啦、大门啦。 嗱，佢呢度咁样， 断估唔系缝门啦。 我哋咪要笑嘅，应该 会唔会系 Simon 啦？ 睇佢。啊，好啊，继续玩啦！ 我冇啊，我中英串门都好灵活嘅，真系系咯。 咁佢啲门咧系好似烫我嗱，见佢画图咧就系烫门咁样嘅，系啦， 系似系。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总之连接咗隔篱。 咁啊，完全冇锁啦，肯定。 不过磁石嘅啫，通常 或者系啲好简陋嗰种咯。 嗱，总之咧就有整 个勾 系啊 系啊 系 啊，咁咧就职员咧就话你放心啊，嗰道门咧唔会有人开到。 我点放心啊？ 但佢真系放心。 是啊，咁嗰、那个咁、那个职员都咁讲啦，咁、那个主人家梗系觉得好啦、啊，你话俾我听 ，OK 有冇？ 咁结果有冇出事啊？ 就 系 出 就系出咗事 啦。佢真系去咗食日本餐啊？ 系啦，就冇去结婚啊。个新郎喺度望住啊，系啊，去咗边度啊？ 唔想食翅 咩？系啊，结果咧真系咧，当晚咧，佢话原来咧真系嗰对门咧系打开咗少少条罅，跟住佢仲话咧睇翻录影带咧系有个人坐咗喺嗰个位置， 然后 而嗰个位我头先讲俾你听，嗰度系更衣室， 更衣室，哎呀睇晒啊！ 嗱，佢哋而家未证实系咪咁样睇，系咪真系睇晒咁样？跟住佢就话去嗰间餐厅投诉，嗰间酒楼投诉咯。佢喂，有冇搞错啊？ 唔系，即系睇咗冇啊？ 咩啊？ 睇唔睇晒啊？ 但系点解会录影咗？ 佢睇晒啊？ 唔系，佢睇 CCTV 啊， 即系 见 到开咗条啦。 系啊，佢咪而家嗱，佢哋咁样嘅，即系用完之后，因为嗰日太忙啦嘛，婚礼。咁但系其实咧，一换衫嘅时候唔多遗意嘅，但系咧后来咧，到佢完咗婚礼嘅时候咧，两夫妇咧就。点解嗰度嗰条罅对门有条罅嘅咁？跟住仲话咧，睇翻片咧，见到有个人坐咗喺嗰度门罅后边，即系讲紧日本餐厅嗰度。 仲要嗰个人咧一路讲啲说话咧，令我心想起疑窦。佢不停喺度话：，哇，新鲜啊！哇，哎呀，好新鲜啊，海鲜啊！ 唔系，即系佢会觉得，喂，有冇搞错？点解会咁样嘅？ 佢有冇打算要追究咧？ 佢报咗警， 佢报咗警， 系啊，佢报咗警。 最入品嘅罪状就系佢喺嗰度 偷窥、 食嘢、引诱我。 唔系，系话佢唔遵守承诺，令到我觉得可能 佢都系冇开到啊。 可能有春光假诈事，你唔知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话，社区仍然存在隐形传播链，现有社交距离措施会维持多一个星期，由今个星期五到下个星期四生效。 张建宗主持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由于大埔区先后发现确诊患者，当局已经即时要求检测承办商安排流动采样亭和车辆，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直至昨晚11点，已经有2600人接受检测，并已经确认承办商能够提前为大埔区内80间中小学的教职员免费检测，会在今个星期内派遵收集样本。对于辉瑞药厂宣布初步数据显示，测试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效程度超过九成。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回应话，如果成功生产疫苗，能够大批应用和安全，是可喜可贺的好消息。张建宗主持行政会议之前又表示，政府已经预留款项，做了前期规划和预案，订了两个不同来源的疫苗，最重要是成功开发，国家亦都会全力支持香港，如果国家成功开发疫苗，香港一定受惠。他透露，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听日应该有记者会，据了解，到时可能有机会就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港人内地回港免检疫安排和旅游气泡等的事宜作进一步交代。巴西卫生监管机构宣布暂停中国科兴生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试验，表示在上个月底的试验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包括副作用是在巴西抑或是其他国家发现，以及为什么现在才公布有问题。由科兴生物研制的疫苗目前正在圣保罗的医学研究所进行试验，负责人对监管机构的决定感到惊讶，又说目前有过万名志愿者接受试验，没有出现与疫苗相关的死亡个案。巴西政府早前宣布同意购买4600万剂科兴生物疫苗，并会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明年年初提供接种，但总统博尔索纳罗之后表示不会容许疫苗进口巴西，形容巴西人不会做白老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埃斯珀的职务，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即时代理防长一职。特朗普透过社交网站表示，埃斯珀已经被撤职，感谢他的服务，又相信米勒会做得很好。报道说，特朗普和埃斯珀在连串议题意见分歧，特朗普尤其不满对方在今年夏天公开反对他提出动用军人处理种族示威问题。消息人士说，埃斯珀一直计划在大选之后辞职，他在致国防部的信件表示，基于对宪法的尊重，为国家服务，接受被撤换的决定，又对服务五角大楼一年半以来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至于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的米勒，现年55岁，曾经在国防部负责特别行动和反恐事务，并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任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9点，升241点，总成交金额11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3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蚊，跌18.5；阿里巴巴280.8，跌9.6；美团311蚊，跌24.2；中国平安85.5毫，升1.65；友邦保险86.4，升4.1；京东集团336蚊，跌26.2；小米集团24.5，升1，系跌1.1；比亚迪股份184.8，跌11.2。 汇丰控股36.8升1.95，中国海洋石油8.31升9.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1，人民币6.612，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15,046，升206，港金现价报17,360，跌7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21美元，卖出1,88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啦。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咧嘅反车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嘅。咁而家呢一段路仍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去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去到翠塘花园，反方向入去西贡排到去窝尾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翠塘花园，入翻去西贡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窝尾对出。咁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嘅快线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建威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糖水道去英皇道方向挤塞，就系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嘅快线有道路工程，咁龙尾咧排到去建威花园，糖水道去翻英皇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呢就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为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咁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去到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咁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青衣、红磡绕道都会海逸方向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沟渠唱咏》，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扛在沟渠，被美丽世代抛弃，必会。 最后一间唱片铺，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ear Jane。 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 时光边缘的人，作曲 Lester Chang， 作词 Oscar， 主唱陈建安。 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第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要做揭幕仪式先啦，等等，我哋移开我哋嘅手掌心，跟住直播镜头就会见到我哋三个，哎呀，为咗遮晒我哋真系。 点解咧？搞乜鬼咧？我哋 冇错啦，我哋要先同咧全球华南听众啊打招呼啦！你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我哋呢个丰收快活咧，丰收生活小确幸之余咧。二台 Facebook 咧，我哋已经开咗 live 啦，你会见到我哋三个同埋嗰只猪手，唔系讲阿田只手， 手只 系啦，咁啱阿田有只猪手喺度。 你睇过嚟啦，彭仔企唔到嗰位啊， 企得 系咯，企过啦，企过啦，系啦 ，OK OK。 好，我哋点解有个如来诶，唔系嗰个叫咗咩啊？ 如来神掌， 如来神掌 嚟 噶，系啊。今日我哋玩咩啊？ 系啦，今日咧就同大家，我见阿彭仔上次咧就整咗一个叫面相咁嘅嘢啊嘛，咁跟住咧啊，我又不如揾下手掌， 又好啊， 就唔系睇相啦，今次系睇奖 啦，系啦， 哇 ，OK 喎。 咁个奖咧，究竟系啊？究竟我哋见到啦，我哋有个如来神掌个奖啦，系咪？咁有啲线喺度噶嘛？究竟嗰啲线系代表边条线系边条线咧？咁样 事业线 吓，系啦， 喺个手掌嗰度嘅。 你边度有啊？你板嚟噶你？ 哇！你咁都得噶咩？砰砰声 啫。你就唔得啦，我就得啦。 唔系咯，嗱，我哋大家准备定啦。我哋而家咧再次呼吁大家咧，可以上定呢个网站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嘅專業咧， 係 同埋我哋豐收快運咧，我哋都 share 咗條 link 咧，咁啊準備定你隻手啦。如果你翻工嘅話，準備定你隻手，我哋轉頭翻嚟同你一齊農夫出嚟又睇獎。 當初相遇是回頭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我哋呢度冇麦玲玲师傅，但我哋有桂花田师傅。 系啊，桂师傅， 咦，我哋两个可以扮住阿陆永贤师君， 我一定系啦， 又几似， 又真系。 阿天儿借住嚟用住先啦 吓，真系 我想做师傅。 系啊，系啊，点啊点啊，桂师傅，桂师傅点啊，桂师傅， 系我哋今日系咪学下究竟自己嗰个手掌啊咁多？唔同嘅纹路咧， 系 点样睇啊？有咩意思啊？ 嗱，好啊，先考下你两个啊。嗱，我哋有条手，有条手掌， 手巾仔， 有只手掌喺度。咁啊，只手掌咧，究竟咧系啦？究竟系边条线等于边条线？嗱，我俾你大家拣，我要贴晒咧。有我整晒准备定啊？有几多条线啊？ 我哋读下先，呢度有婚姻啦，头脑啦，健康啦，感情啦，太阳线喎有。系咁正喎，呢、這个 有冇沙中线？ 我系咯，沙中线好、啊， 再快啲有啊！ 系呢条咩线啊？真 系啊！ 我第一次听太阳线、 啊，系我都系啊！嗱， 有冇月亮线啊？ 诶，冇咁有，系啦。 OK OK， 唔好话我估，因为 你知啊，你知啊， 我识得嘅唔多啊， 系 感情线。 我要播分叉的感情线噶咯。 嗱，感情线我 嗱，彭仔，彭仔知啊吓。 我估咧就系 彭仔黐 啊，都黐 啊呢一条。 好， 佢就黐咗喺咧呢个手掌咧最左手，即系个尾指 啊， 尾指嗰个位度。 系啦， 尾指嗰个位咧，你系讲打横呢条啊？ 系啊， 因为尾指咧打横咧，如果你自己上我哋网站咧，或者你自己攞只手出嚟咧，用你嘅尾指。打橫嗰條線咧，一路楞到你食指 嘅 喎。 係啦，食指中間同埋中指中間嘅。 呢度有條似係股票啲陰陽線喎。 係廿五天移動平均線。 廿五天平均線。 好，我話俾你聽，你係啱嘅呢條線。 係啦， 係感情線。 我多買，多買。 多買 生命線。 好，生命線。 生命線。 生命線， 我記得係打直嘅， 應該係， 所以咧，應該我就擺咗喺咧佢個手掌個底嗰度。底嗰度咧有条中间嗰条线， 哦， 系啦，嗱，如果你手掌，跟住咧你就 贴 到去个手腕嗰个位度咧，最底嗰度有条直上嘅， 咁我就想话俾你听， 直上中指， 系啦，直上中指， 系啦，就明你有中指嘅， 系啦， 对唔住啦，你系错咗嘅， 系错啊， 系啦，嗰条生命线咧，嗰条 唔系生命线咩？ 嗰条生命线咧，其实咧就喺你个叫手指公同埋食指中间嗰条罅，系弯住只手指髀嗰度， 手指公同埋食指嗰条罅， 系啦，弯落嚟呢条 啊， 系啦，叫生命线。 大家而家你攞个手指公咧。虎口位啊， 系啊， 你个虎口位咧啱啱好咧就喺你食指同埋食指同埋大拇指中间咧，就有条线咧就抛物线咧就掉翻落嚟手腕个脉搏嗰个位度嘅。 系啦，嗰条叫生命线啊。 咁边个系头，边个系尾？其实即系话咧系 头嘅喺上面，喺个手指公同埋食指中间条罅， 即系嗰度当头， 转落嚟啦， 转落嚟到尾度。 我想问啊，田师傅咧，因为我哋而家咧网友睇到咧嗰个图咧就系因为右手嚟噶系嘛？ 嗱咁啊，因为佢哋咧个镜头会反转咗噶，咁所以其实男仔女又系一模一样噶， 即系唔关事嘅， 即系男仔女仔都一样噶嘛嗰啲事。咁只不过女仔又话我睇文章咁讲啦，女仔系睇右手，男仔 系 睇左手啦。 好， 继续玩啦。 有喎，嗱呢度有健康啦，婚姻啦， 命运啦， 系啊， 系啦，同埋健康啦、婚姻啦、太阳啦、财运啦咁样。 通常我哋好兴讲嘅事业。 事业线喺边度啊？ 事业线会唔会系头先阿豪仔咧估嘅正中嗰一条咧？ 事业线啊， 会唔会系 我哋 正中咧？我觉得 唔系头先已经冇事嘅，系咪啊？ 冇咗事业咁大件事。 事业线头先，咦系你个事业线啦？ 咦系， 你冇整到事业线啊？ 啊，嗰条命运线应该系叫事业线啦，应该。 点啊？唔系一样噶。 事业线 唔同噶嘛？ 我睇嗰张相咧，冇呢个事业。 我冇见过娱乐版啲人话佢露条命运线出嚟喎，定系佢一露唔到就冇命运可言啊？而家真系。 系系啊，命运线又系即系事业线啊！ 系啊，你用咗咩译名 啊？命运啦，命运啦， 系啦，命运啦， 系啦， 命 运 即系 事 业线， 喺边度？ 就系应该正中嗰度系咪？ 呢度 正中心口嗰度。 你冇啊？夹啊！你夹空啊！ 我黐俾你， 我好似哎呀呢个 你黐错咗系中间， 我唔系卖旗啊！而家 你夹啊！你夹啊！咦？佢真系 你鬼咩？ 因为我今日着咗呢一个横间衫，系容易啲睇到。 好啊， 我就有嘅。 好啦，咁讲啊。 好，事业线咧就系呢条中间嘅。 哦。 即系由中指咧垂到落去咧，嗰个脉搏位嗰度咧，即系 唔 系手掌最低个位置啦，吓。好，继续，仲有一条健康线。 健康 线知唔知喺边度？ 健康线， 健康线咧就 我估要揾你家人喎。 健康线咧就应该喺虎门。 虎门 系啊，喺大陆嗰度。 虎门 喺大陆嗰度去咗，你澳门啊？ 去东莞喎，真系 太兴奋 咯。 系啊， 虎口位，虎口位， 虎口位咧就有另外，除咗个生命线咧，佢有另外一条线咧就斜落嚟，系斜向呢一个嘅嗰个手嘅 手掌肉边皮位， 系 即系呢条啊？ 另外嗰条啦。 啊，系啱啦，呢条 呢度好多条线噶， 呢条系尾指咧， 有一条咧，喺尾指度咧上落嚟有一条噶， 喺尾指啊上落去个手掌嘅末端嗰个位置啊，就系健康线啊呢条。 OK， 大家攞你嘅手掌出嚟咧，原来喺你手指尾就有条线， 手指尾， 佢就一路咧就上落嚟，打直上落嚟咧就去到你个又系手腕嗰个 手 腕嘅位度， 系啦，手腕嘅位度， 系咪一定有噶？ 系， 我冇嘅， 点解我冇嘅？我 都冇啊， 好淡 啊， 好弱。 好弱下喎，我同你都彭仔。 系啊，我冇啊。 系咯， 你有冇搞 错啊？你呢度画出嚟条腮 pan 好好行下喎， 系咯， 我哋冇， 系死得噶啦，我哋 系啊，即系我哋冇健康啊， 我都系。 可唔可以问我哋啲网友，你哋有冇噶？ 我真系冇呢条线喎， 系咯，若诶，即系比较浅嘅， 若隐若现啦，系 我呢 个 边个掌纹啊？睇下，好，我跟住咧， 静脉有一条，我见到静脉喎， 静脉曲张啊有。 好啦，跟住我哋去搵条分针线喺边度？ 大家睇清楚啊！ 系啦， 分针线啊，到你买啦。 系咪感情啊？真系， 系啊， 我估系感情上边 有咯。 感情上边咧，就仲有一条， 但系好多分针系冇感情噶，所以你唔应该黐埋喺度噶。 所以咪短啲咯，唔系咩？ 我有好多激情啊！ 啱啊，嗱， 边条啊？ 彭姐又讲啱啊，有条好短嘅咧，喺个手指尾嘅侧边咧，喺条感情线上面就有条婚姻线啦。 系啊，有条拣 婚姻咁短嘅咋？短暂的婚姻啊！ 你大个咗先结婚噶嘛？咁你人生 人哋都同样识嗰啲，咁咪好好长噶、 啊。所以而家唔兴咯。 但系点解条婚姻线打横呢条？ 细细条 呢条 系啊系啊系啊， 短过条红穗， 梗系短过红穗 啦。条尾， 佢可能系得嗰啲咩成穗嗰啲都冇。 嗱，各位 系啦，你攞个手指尾出嚟，然后咧个手指尾咧打横嗰条好好诶， 好 打横嘅痕，嗰条就系婚姻线啦。原来 呢条好短嗰条咧， 我 都 手指尾打 横， 我条好弱添咋。 哦，系啊， 我睇唔到自己如果咁样。 呢度啊，侧边呢个啊。 我都有 呢条啊， 系啊， 我都有 呢条，真系唔知点形容俾你听啦，各位听众。总之你打横咧，嗱，我觉得咁样。 啲风水师傅咪睇上啲师傅先。 你见到边条痕咧深啲嘅，你就当嗰条就系你一段深刻嘅婚姻。 系， 好 系一段嘅啫。 好，另外咧财运，财运啊， 系 财运，财运， 系啦，财运，财运你黐咗啦， 系啊，未啊， 你剩翻几多条啊？ 系啊， 财运，财运先啊。 嗱，我哋黐埋一条就，你跟住到你分享啦，因为 剩翻呢条啫， 系咩？ 似系 而家就系得翻手指公一条打斜嘅 虎门 线，又去到虎门，系好啦好啦，买虎门啦， 虎虎口啊， 又唔啱啊， 你帮我睇住个位先， 好啦好啦好啦。 你俾我啊！嗱，其实咧嗰条叫做财运线咧，都系若隐若现嘅。 又系若隐若现。 喺咧呢个手指尾咧，喺呢个叫做感情线度上面嗰条短短切切嘅咧，就系财运线咯。 哇！真系冇喎， 即系又系短到冇嗰啲啊？ 唔系啊，睇唔得清楚咯。 财运线边度啊？又系短到 手指尾， 手指尾同埋无名指中间。 系啦，系连接住呢个叫做咧感情线啊。嗰度中间嗰个位嗱， 原来真系钱同感情就有关 系 喎。 系啊系啊，啊啊 但又话讲钱伤感情嘅， 哇，好窄、啊。 好啦，跟住咧最尾有一条叫头脑线、 啊。系嗱、啊，我明点解讲钱真系唔系伤感情都伤感情，因为条财运线打直，条感情线打横，啱啱冇条财运线打直一集咧。真系成个感情就集咗落嚟 嘅。哎哟， 咩？嗰条健康线嚟噶？呢条系健康线。 咩啊？ 呢条短短嘅。 呢条感情线打横噶嘛？ 系啊， 咪咯，集断咗啊！讲钱伤感情啊！我而家终于明啦。 好啦，成日咧都话咧见到一条咧好打斜嘅呢条啊。 好打斜。 即系由呢个虎门位咧，虎口位。 虎口啊！成日都要虎门。 佢扮开到去到个叫做第四只手指嘅中间呢条线咧。 系。 呢条咧就叫头脑。 哦、 头脑线啊，即系咪代表你有冇智慧啊？嗰啲咁样噶， 睇你聪唔聪明啦。嗱，系啦， 哦，咁我都几聪明喎、 啊。打横嘅， 系啦，即系由即系条呢条啊， 压到过去无名指。 O、okay, K， 即系你嘅手掌咧，你由你嘅食指对落去， 嗯， 食指对落去有条线嘅，一路咧就斜到手掌边缘个尾指嗰个位嘅，嗰条就系头脑线。 希望大家咧唔， 其实啲听众想讲话条条都系黐线咯。完全都唔知边条打边条，真系。 但系我觉得咧，呢个 图片中里面嘅条线咧，都系咁样摆法啦。 啊，我从呢个图片咧就感觉到咧，我哋嗰个人嘅设计咧都几啱嘅。你嗰个婚姻啦、感情啦，同埋你个财富咧系聚埋一齐。 系啊，好多话有关系噶，真系。头脑咧又冇乜用噶，头脑你摆喺嗰度咧。嗱，头脑同啲财运啊、婚姻咧隔好开噶。 系啊， 即系你有脑都唔代表有婚姻，有脑又唔代表有钱，系咪？ 但系感情 咧，情呢跟婚姻可以影响 埋噶，感情婚姻咧嗰度 系 全部黐埋晒一齐噶。 系啊系啊， 我终于都明咧，我哋人世间嗰个智慧系啱嘅，真系。 喂，原来我哋咧讲咗咁耐咧，已经差唔多时间啦。但系咧，你哋都要分享一下咧，系其中一条线咧，系究竟点样睇？ 嗱，我先讲咗听众有个意见啦，有一个咧阿威坤 lam 咧，佢就话：喂，有人话咧唔系男左女右咁分，而 系 咧左手系前三十岁，右手系后三十岁。 我都系依书直说，望下啫。 但是他只是讲前三十，有可能呢如果你条腰围是三十以下呢、 哦、 你就用左手啦。即是桂花田你就应该右手啦，因为后三十嘅。 因为他没有注明三十 是 什 么。他写着前三十后三十啫，可能是三十寸腰嘅咁、 啊、 样。 啊这个真是几启发到我未听过是不是。 好，另外听众讲咩呀仲有。 听众咪话囉，一定要用放大镜先睇到㗎、哦。然后他哋就话呢睇嚟越攞戒都戒啦。 唔好啊， 唔得 嘅。 咁啊 婚姻线啦，究竟系点样啊？ 系啊，好浅啊，有好多都话自己好浅啊，条线。 哦，系啊， 系啊。 咁啊，阿彭仔，不如 知就得啦。 彭仔，你讲其中一条线啦，不如。 喂，感情线咧，原来话咧就睇下先啊。佢话如果咧喺中指下往下弯，中指下边往下弯，系啦。咁咧就系爱得任性，不择手段。 哇，哇真系啊！ 咁跟住咧， 睇下你係咪嗱？如果個感情線長，而且有分叉往下彎，有冇分叉往下彎？如果有咧，就係、是、屬於咧一切為情犧牲啊，願意。 係啊， 你為了愛情， 即係呢度極端啊！ 你知唔知咧？佢啲你哋啲掌紋咧，裡面咧，佢都分咧，有啲有冇阿叉啦，有冇啲鎖鏈嘅樣啦？ 有啊有啊有啊！ 有冇啲咧好似離島，即係有啲 離島，即係好離譜。 有啲島聚嘅形咧，係好仔細，好仔細咁。咁啊，如果你 即会唔会有人个掌纹系中国地图咁样咧？ 唔系啊，佢即系话啲线啊，啲线纹咧系打交叉、打交叉网啊，定阿叉位有分叉出嚟啦？ 嗱，我呢度话俾你听啦，生命线 哦，好啊， 睇生 命线。如果你嘅生命线系有流苏状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一条条嗰啲咧流苏形状嘅话咧。哼，代表咩啊？ 就系咩啊？ 你幼年体弱多病， 即系你 两大之后先回复正常。我望下自己系咪先？我条生命线 系 咩？流苏系咪喺呢度？ 条生命线打直噶， 打直嘅咩？ 系 啊， 系 三十喺右手啊， 系啊，生命线佢话得啊，仲有分嘅。 系 你喺个头度有流苏咧，就系、是、你。起跑线就病， 哦、 大个先好翻。但系如果你调翻转啦，你条生命线个尾嗰度咧， 系开叉嘅， 流苏嘅话咧，大件事啦。 哦，咁即系晚年， 你嘅晚年就不保啊，子女不在身旁啊，生活孤苦寂寞啊。 系、 哎、 啊，你咁衰， 我系啊， 你 睇， 咦，系咪生疏咁嘅样喎？真系。 系啊，所以我咧临老唔过一世。 咁你快啲寫 條 蘋果紙俾我 寫 咗啦！ 大家利是你真係， 不唔係俾你啫嘛， 唔係咯， 即 係 講明啊。 係啊，嗱，同埋咧，如果有啲朋友咧想知道自己應唔應該移民嘅話咧， 哦，一條移民線， 佢唔係啊，佢有咁講嘅喎，佢話如果你條生命線咧喺你嗰個尾段啊，尾嗰度位度咧分叉成為兩條線， 哦，即係呢度呢條線 分叉成兩條線，嗱，各位你自己攞翻隻獎出嚟啦，你睇下生命線，咁佢話咧，如果你嘅生命線嘅尾端咧有條分叉咧，代表咧。离乡先至有发展。 哎呀，我系分叉咗， 你要离乡别井。 好，拜拜。 你起码要由将军澳移民去到唔知边度。 系啊，起码去港岛。 系啦，佢话如果咧你局限自己嘅家乡咧，就难有成功机会啦。仲有分叉处咧，就如果有远行嘅话咧，可能会有大病。如果分叉距离咧大啲嘅话咧，可能你就要去好远嘅地方。 我好窄噶。 咁你近啲 得 啦，你去唔係你由九龍塘去到樂富就得啦，應該 真 係 好啊，唔該大家， 係、okay, 啊， 係好啦，咁我哋今日講到差唔多啦，係咪 差唔多啦，其實好多啊，事業線啊，咩都有㗎。 我哋可以下個禮拜 哇係、啊、要播歌 嘢喎、 啊，再嚟 食下食係咪 ？OK 好啦， 好，拜 拜， 多謝。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六岁七八年后生个女九十几岁仲未去个个都唔同命水人踢波时我又踢波但系点解人哋踢皇马我就踢南华球迷唔多想睇我又唔多英贵场场都以和为贵打和打和和过和仔点样先做到球星急急如律令俾啲掌声有请 属猪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属老虎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属马的朋友感觉十二生肖 的朋友怎样 的朋友怎样 看上看上看上拿上拿上演唱 我一出世 就即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仅系分到。我掌又睇到，上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眉尾散，储钱难。上唇口重情，下唇口比较重性。 零零零零，我有嘢问，问下我嘅桃花运。 思君好男人。 177宗儿童时受到性侵犯的求助个案，发现受害人平均在事发之后超过 13.2 年才寻求协助，延迟情况严重。风雨兰说，若果侵犯者是家庭成员，延迟求助情况较多，常见原因包括父母不识处理，侵犯者有机会继续侵犯儿童，受害人成长之后亦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建议在性教育加入有关性侵犯的资讯，以及成立一站式危机支援中心，鼓励受害人尽快求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而则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1,23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3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2蚊，跌20.5；美团309.4，跌25.8；阿里巴巴281蚊，跌9.2；中国平安85.35，升1.45；友邦保险86.15，升3.85；京东集团334.8，跌27.4；小米集团24.35，跌1.2；比亚迪股份186.2，跌9.8。汇丰控股36.75，升1.9；中国海洋石油8.32，升9.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21，瑞士法郎8.505，澳元5.643，加元5.961，新西兰元5.295，欧元9.1734。每百日元对港元7.3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01。日经平均指数报24,928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跌7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6美元，卖出1,88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跟進咧，西貢公路啊，非常之擠塞噶。咁而家咧要需要全封啊，因為咧要拖咗架車啦。咁較早前就實施單線雙程行車，而家需要全線封閉噶。西貢公路近住北圍對出一段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咁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北圍一段咧就開始擠塞，龍尾就去到翠塘花園入西貢，龍尾喺窩尾啊。咁再重複多次啦，西貢公路由於近日北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來回方向咧，暫時咧需要全線封閉嚟拖走架車啦。咁所以西貢公路入翻西貢方向啦，就擠塞，龍尾喺窩尾，出九龍嘅龍尾咧比較長，排到去翠塘花園噶。咁揸車朋友咧，請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在健康东街啊。英皇道去铜锣湾喺北景街快线有工程封咗啦，咁龙尾就喺健康东街。喺九龙咯，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咯，同埋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方向华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解答有关性的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 茉莉，敏感时刻。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丰收快活人， 丰收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搵食噶？齐啲得唔得？再嚟个，一、二、三， 丰收稳就业计划。 哇！今日稿仔都未有時間呼籲過我哋呢一個風叔揾就業計劃啦，真係。 我哋而家揾工啊，趁熱啦嚇。 係啊，真係要啦嚇。咁啊嗱，頭先我哋就做完呢個風叔生活小確幸啦，睇完獎。但睇完獎呢，其實最緊要都係呢，睇下有冇嗰條搵工線㗎啫。係呀，咁我哋今日呢條線呢就叫做搵工熱線。 1872388。 係啦，都好長嘅，我哋希望呢就可以盡量幫到你啦咁樣。 係呀，唔好分叉。 唔好分叉。 嗱我琴日呢係啦，希望都一路有落去同埋好長啊。嗱因為呢琴日呢即係去搵下啲資料嘅時候呢，其实都喺坊间咧，你只要揾即系打一个字啦，即系喺搜寻网搜寻嗰个引擎嗰度咧，就揾工。咁其实咧part time 或者兼职咧吓全职啊咁其实都有好多个网站喎，走出嚟啦。咁其实咧咁一来咧劳工处系俾大家都知道啦，劳工处系、 政府需要啦，提供翻一啲嘅招聘资讯俾我哋市民啦。 咁呢个咧其实里面咧都有好多工种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啦，同埋分门别类嘅。咁啊另外咧我亦都见到咧香港咧亦都政府亦都有个网站咧，佢可以俾大家去揾咧有啲咩工作咧工种啊等等，其实都好方便 嘅。嗱，咁我哋今日有个大户嘅，咁之前咧，我哋政府有官员咧都有出嚟呼吁过噶啦，各位。如果你真的想找工嘅，特別呼籲啲後生仔，點解唔試下做？噔噔， 呢個護理界， 護理界咧，嗱咁啊就咁聽咧，你可能哇護理好辛苦喎，咁啊嗱， 做咩工都辛苦啊，有咩工唔辛苦又有錢嘅？ 有份工唔使點做嘅。 唔会系特首嗰份咯， 唔系就系揾老公啦。 哦，你话揾老公，你 仲难啊？ 唔使出招数啊，真系 终身事业啊！ 唔使啊，你都系打个电话啫嘛，就去住宅处度登记咗啦。嗱，嗰个护理咧，咁我哋政府官员系点样形容咧？佢就话嗱，因为呢个行业咧。 就有老化嘅迹象，咁所以需要大量新血。呼吁各位年青人咧，就可以加入呢一个岗位里边。 喂，唔单止话呼吁你加入，去直头咧整个计划俾你， 系系系， 去帮助你入行。咁咧就呢个唔系我系讲嘅，系劳福局局长阿罗志光讲嘅。 系， 佢话咧其实社署咧都有诶呢个青年护理服务启航计划。咁就係呢，一聽就知啦，即係等你加入呢個計劃之後呢，你就學咗啲培訓咗啦，咁之後咪可以加入呢一行囉，咁可以補充返嗰個嘅勞動市場呢，有喺醫護方面啦，唔係醫護，係護理方面呢，就唔使話咁缺人，又唔使成日呢淨係可以請到啲姐姐呀、嬸嬸呀咁樣啦。 係，不過我開頭我聽護理嘅時候呢、我見到網上面有人話护理咧，佢话我哋唯一嘅经验就系对自己嘅皮肤护理嘅啫， 美容方面系 咁如果你要做而家呢份 咧， 就唔系皮肤护理啦，你系真系要咧，喂，即系譬如老人院啊，一啲 扶抱啊嗰啲叫做 系啊，嗰啲院舍嗰啲咧，咁可能你又要即系扶佢上床落床啊，可能换嗰啲咩床垫啊，真系要学过噶。 唔系呢个人哋应该会有培训俾你啦， 会 嘅。如果你去入职嘅时候咧，最好有经验啦，但系冇经验嘅朋友咧，都应该系未有得培训啊。 系啊，培训咧都有钱嘅， 系 啊，正话讲嗰个咧，系啦，嗰个培训咧话学员成功完成两年嘅启航计划咧，最高可以获得24,000元嘅额外津贴嘅。 哦， 系24,000元， 即刻嘟咗嚟先， 提醒我， 好， 要把握时间。 系啊，嗱，咁啊，嗱，市面上多唔多呢啲工种咧？系真系好多嘅。 嗯， 系啊，你咧轻轻松松咧，你一打呢、這、一个，即系讲紧搵嗰份工， 因为需求得好大嘅， 系啊， 因为即系随住嗰个叫做人口老化的问题， 啊、我都要人帮噶啦，迟早。 喂，另外又冇咁讲，另外咧、啊，我想话咧，系啊，我你个盘我 keep 硬， 湿晒啊， 地下湿晒啊， 饮水， 诶，我会冻个牌嘅，你放心， 揸唔稳啊， 系啊，嗱，不如我讲啲咧，有啲。普通要求就得噶啦，譬如呢度咧有一个荃湾区咧，佢、就啊屯门区请日间护理员，咁咧就系喺老人院里边做嘅，咁咧佢嗰个要求系点样咧？冇学历要求， 系 一般粤语、略懂中文，不过跟住就要尽责有礼，即系我哋有啦，有团队精神我哋都有啦，咁啊得噶咯，咁咧然后就佢每有新人奖金啦，有医疗津贴啦，有免费食宿啦，咁啊工作时间咧。就譬如话朝七就晏昼四点，又或者晏昼一点咧就去到夜晚十点，每周就六日工作，每日工作九小时，计埋咧佢就话每个礼拜就54个钟咯，就咁上下。其实如果就咁睇咧，佢呢个系唔使你有即系培训添。 哦， 系啊， 佢可能在職咯， 系啊， 呢只可能系 边学边做啦，咁样系咪啊？ 吓，呢一种就系 有啲就譬如有啲就话要有一年相关经验啦，必须要有咧持嗱，所以又有啲唔同嘅，有啲咧就正式啲咧就话要有一个认可嘅起居照顾员嘅课程证书，咁啊，然后先至会有嗰、那个工作机会咯。咁啊，学历咧就真系唔需要特别高嘅，有啲就小六或以上已经 OK 啦，咁样，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嗰个护理嘅服务咯。咁啊，工作要求咧就譬如话你要护送长者往返日间中心啦，照顾长者日常起居需要啦，进行呢个复康活动啦，同埋康乐活动啦，咁样 系 系啊嗱。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讲到呢度咧，我哋当然仲可以好多空隙介绍到俾大家啦。但如果咧你 系 有做紧护老嘅。我哋咪有個 die hard fans 咧，阿 Poly 咧， 係啊 係 啊， 其實佢都喺老人院嗰度做噶嘛， 係一個好有 花 啊， 好盡責、好有愛心嘅聽眾， 仲要記曬，即係其實佢照顧佢嘅健康之餘，仲要記曬佢哋 啊 幾時生日啊、身夠力啊、幾多歲啊咁，咁、你係邊個咁盡責嘅？ 會唔會 咁好嘅咧？ 有呢啲過來人嘅朋友咧，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做護老工作究竟佢係咪真係咁吃力 咧？係啦，嗱，你可以分享下你做護理工作嘅辛酸啦，同埋咧，如果真係政府而家呼籲大家咧想加入呢個行業咧。你觉得即系系咪真系好似望住个简历咁样？喂，唔使学历要求、啊，识中文就得咯，有体力有爱心就得咯，系咪咁简单呢？即系你会唔会都同你哋工作经验可以讲到俾我哋听？如果你真系想做嘅话，你要有啲咩忍受，或者你有啲乜嘢嘅心理准备？ 有咩苦况 系啦？可以同我哋讲定嘅18723881872388。 欢迎咧做护理行业嘅你哋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工作经历啊，你嘅工作即系个时间啊，或者做啲乜嘢啊？点解唔需要学任何嘅履历啊，都可以去做到 咧？ 系啦， 咁啊，当然更加希望就系原来咧，你都请紧。 护理，你都想请一啲嘅朋友咧帮手做护理嘅呢一行嘅话咧，甚至乎其他工种，我哋都系欢迎咧，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系、是、提供呢个资讯。 系啊， 系啊。 咁啊，记唔记得咧？上个礼拜我哋都有一位嘅老板， 系啊系啊，个老板做家私装陷嘅 卢先生， 兼且做司机嘅， 仲请紧好似系嘛？ 咁又跟进翻啦，问翻卢先生，喂，因为我哋都节目之后咧都有转介咗一啲嘅听众咧，佢话有兴趣。认真咁，咁啊想问翻啊，唔知嗰个情况点样啊？咁啊，咁啊卢生咧，阿老板咧，佢有少少失望咁样，就话冇人打电话嚟， 即系我哋、我哋联络咗之后，啲人打俾佢，哦， 咁 啊唔好啦， 即系佢系去可能搵到份更 可能 系更好， 可能 系点样咧？ 咁啊，即系我哋脚头好咯。佢、一收到我哋呢一个电话，佢就揾到第二份工。喂，嗱，即系我哋都呼吁咧，如果你真系咁啱，你又打嚟求职咧，我哋又做咗呢个红线，帮你拉好咗关系咧，都尽量打下。 即系问下，咨询下。 唔系啊，如果唔系有啲尴尬，我惊有啲雇主话、哦：，我哋喺呢度揾完啲工，你哋都冇人打嚟嘅，真系。 咁咪唔系包生仔嘅， 当然冇包生仔，当然冇嘅。 只系因为希望，即系因为而家 分享下啲资讯啦。 系啦，分享资讯好紧要啊，因为有时咧就有时系大海捞针，究竟、边度先至可以有份工可以俾我啊？咁或者一啲资讯，我究竟点先知道嗰行有啲咩？我哋都系需要听众帮手，系咪？ 咁仲要我哋每个礼拜咧，其实都见到大家利是噶。譬如可能每个礼拜咧，都会有某一啲大嘅公司咧、又停职啊，又裁员啊。 啱啱阿彭仔睇到新闻啊， 又传出咧有机会有裁员啊嗰啲 咁样。系啊，咁所以嗱，我哋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如果咧呢个礼拜咁大家利是咧，你又加入咗呢个失业大军嘅话咧，唔好气馁，咁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18723881872388。今日咧就主力想听下咧呢个比较特殊嘅工种啊，就护理界咧。如果你做紧呢一行嘅朋友咧，可以打嚟讲下辛酸。如果你都系想揾工嘅，或者有工作提供，唔一定要护理职业噶，任何空缺都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 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他耳边说现行的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未成却过分雕琢。 Lady 写隐形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生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要加油？这世界是谁装狂妄、为什么你开脱还要收拾善后？这世界是谁在担待？请你自爱，用自己爱，自由自在，身为女孩请自爱。 好啦，听住咧呢个黄心凌同埋杨丞琳呢一首嘅女孩们嘅同时咧，话俾你听一则嘅交通消息。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近住北围啊，有车辆翻侧，咁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吓。往九龙方向严重挤塞嘅龙尾咧，普通道近万年街。咁啊，往西贡嘅龙尾咧就喺窝尾嘅。咁驾驶人士咧就请改行啊其他嘅道路啦吓。 说出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 1872388 1872388，我哋今日继续同大家揾一揾工嘅，其中一个想分享嘅岗位就系护理工作。如果做紧呢行嘅，可以打嚟讲下有啲咩辛酸。如果朋友想转行加入呢个行业嘅话咧，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当然啦，其他工种啊，你想揾工嘅，你有工介绍嘅，冇人欢迎啊！1872388 1872388。 身为女孩， 自爱，从你自爱到自己爱，自由自在，所有男孩请自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李志地讲一声谢谢，再讲一声对不起。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畏惧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坏你的人放你走身。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 自己往往会主宰一段感情嘅结局。Angela 今次嘅作品咧，就系讲紧理智地知道，只系对的人遇上错的时机，所以不能够恨，只能够祝福。即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徐浩、黄兆明。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痛入了心扉，仍然不愿恨你。 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许靖允《谢谢对不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咧，彭仔有朋友做紧好似护理打紧上嚟，系咪？ 张小姐喺电话旁边啊。 Hello， 张小姐。 系早晨啊，三位主持。 你好啊，张小姐，你咪做紧护理啊？ 系咪啊？ 嗯。 系啊，喂，你介绍下点情况？ 点嘅情况而家？ 我嘅喺2006年就开始接触安老院行嘅， 系2006年已经做啦， 系啦，做咗4年就转咗去医院， 哦，之后转咗去医院， 系， 咁样一直做到依家。 哦，你觉得呢一行缺唔缺人啊？都 系人手好紧张，好缺，但系如果有心做，真系一种快乐嚟嘅。 系啊，喂，你先介绍下啦，你即系每日嘅工作流程咧，大概要做啲咩咧？等啲想搵呢份工嘅朋友有啲认识先。 即我好多時都鼓勵啲人咧去安老啊，或者係醫院啦，醫院嘅病房助理啊咁咯。 點解咧？你講好好做啊？ 即係唔係好揾好做，而係好穩定。 好穩定， 好穩定， 工作穩定。 咁長時間做一個位置咧，你熟悉咗嗰種工作咧，你有壓力就會相對減低好多。 哦，咁啊係，即係你唔使話每一日都好似有啲變化。咁咧，但係個內容咧，我見到外界有啲人就會話，好辛苦嘅護理咧，一定係要做嗰啲咩咧，執屎執尿啊。係 好義務性嘅。 係咪要真係去到咁誇張啊？執屎執尿嗰啲一定係。 真 㗎。OK。 而且咧，有啲老人家咧，真係即係年紀大認知障礙啦。講句好聽啲就係認知障礙。如果难听啲，佢真系老人痴呆啲咧，系好烦嘅。 可能发你脾气。 要有忍耐性。 哦， 有耐性。 又要有认知性，你知道呢个人系咁嘅病态嘅。 系。 你发火都冇用，你闹佢都冇用，你闹完佢转头又系咁嘅。 哦，系。即系惨啦。 可以个钟头里边不停问你。 系。 我未食饭喎，我肚饿。 哦。 即系有爱心添，仲要系。 即系你要有耐性，又要知道咩方法去应，即系叫应对佢啦。 哦，呢个唔使惊啊！好多打工仔遇到个老细都系咁啊，一个钟问佢四次咧，交得未？交得未？交得未？佢都系觉得一样嘅啫。 佢系问嚟问去都系嗰样嘢， 系啊，一样都系问你。 喂，系啦，咁但系 体力咧 上嚟，你知道佢性格咧，你又可以俾啲嘢做啊，或者俾嘢分散佢咧，佢又 OK 嘅。 系。 咁但系真系有啲家属咧就好唔理解嘅。 哦。 即系呢啲， 即系呢啲就系嗰份工咧，要承受嘅一啲嘅工作嘅压力啊，或者系要面对嘅嘢啦， 吓。系啦，咁但系咧，相对嚟讲，你成日对住呢一扎人，呢一扎嘅老人家，或者呢一扎病人，你相对知道性格脾气，佢知道你性格脾气，大家咪好做啲咯。 哦，即系你已经知道咧，呢个阿叔咧就系会发脾气嘅，呢个阿伯咧中意勾脚趾嘅，咁你就了解晒啦。 你又中意玩大便嘅。经常佢急咧，你唔得闲理佢咧，就成床成身成头都系嘅。 唔系，我呢啲真系经验之谈喎。 好有经验啊，见到 经验之谈，张小姐系啊。 阿姑娘，我 屎啊咁，你又要嗱嗱声处理佢啦。如果迟啲咧，你唔理啊，你等下先，等下先。 咁啊，阿张小姐，我又想问啦，咁呢一个工种嗰个待遇系如何咧？系你又觉得？ 嗱，好老实，私家嗰啲安老院咧，相对待遇低好多嘅。 哦，私家系低啲噶， 私家反而低啲啊？ 几钱噶？大概 佢人手配对啦。价钱咧，时间上咧，你一分摊开系低好多。 有冇六？系咪断钟计噶？你哋？ 如果安老私家嗰啲咧，都系月供。咁你假如一个月万五， 哦， 万五蚊。 假如万五咁啊，假如吓， 当系咁。 但系佢好多咧系护理员系做十一个钟、十个钟， 哦，即系做好长时间嘅。 系啦，咁如果系津院，即系嗰啲社福机构嗰啲。嗰啲咧做八個鐘，你又連埋食飯喎。咁你八個鐘同十個鐘，嗰時十一個鐘、十二個鐘，咁你相差三半日嘅咯，十二個鐘。 咁啊係啊，即係價錢可能一樣嘅，咁但係問題嗰個工鐘數就做得好多好多啦，私家 啦，係啦，況且人手配對咧，就好多私家方面咧就 一個睇幾一個， 即係唔係佢都係社署規定嘅。咁我之前做做緊保健員，係1:30。 系，咁啊，张小姐嗱，问埋你最尾先，系咪在职培训噶，定系要学晒先可以翻工噶？ 学咗先去嘅， 学咗先去，有冇得咩都唔识？ 着数啲， 喺边度学啊？ 我有证书，我有 系咪再培训局嗰啲啊？ 再培训局又有 ，OK OK， 正专又有， 好啊好啊。 多谢张小姐，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听新闻啦，多谢你嘅资讯啊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电下昼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公布来年电费调整，消息指中电和港灯都会冻结明年电费。根据两电的五年发展计划，原本预计出年加电费大约8.9%，但由于近月油价下跌，令燃料费开支减少，预料可以燃料账抵消加幅。预料冻结电费之后，出年中电每度电的净电价维持在1.218元，港灯就是1.264元。另外，政府自年初向住宅用户发放一共2000元电费补贴，到下个月发放余下240元就会完结，但未用完的补贴可以继续使用。助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社区仍然存在隐形传播链，现有社交距离措施会维持多一个星期，由今个星期五到下个星期四生效。张建宗主持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由于大埔区先后发现确诊患者，当局已经即时要求检测承办商安排流动采样亭和车辆，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直至昨晚11:00，已经有2600人接受检测，并已经确认承办商能够提前为大埔区内80间中小学的教职员免费检测，会在今个星期内派樽收集样本。美国因应本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再宣布制裁多两名内地和两名的香港官员。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今朝早主持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有关行动是完全不合理和绝对不能接受，批评美国野蛮干预香港和中国内部事务。张建宗又说，美国实施制裁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强调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无惧任何威吓。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因应中国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扩大原先的制裁名单，新增4人，包括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李光洲、警务处副处长负责国家安全的刘志伟，同埋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朝早在澳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祝贺信，由大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宣读。 信中指出，在全球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各种挑战，科技是人类克服重大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愿意同各国一起加强科技创新和合作，促进更加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出席大会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说，港澳正是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具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大展身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大会致辞的时候说，论坛在澳门举行，彰显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所承担的使命，香港将会携手合作，共同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2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24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3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5元，跌21元；美团309.4元，跌25.8元；阿里巴巴280.6元，跌9.6元；友邦保险86.1元，升3.8元；中国平安85.2元，升1.3元；京东集团335元，跌27.2元；小米集团24.4元，跌1.5元。比亚迪股份186.3元，跌9.7元；汇丰控股36.8元，升1.95元；中国海洋石油8.3元，升9.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9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1，人民币6.6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4926点，升86点。港金现价报17360元，跌7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66美元，卖出188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荧光》。作曲、作词、主唱陈雷。离开有什么可怕？作曲朱俊杰，作词杨希，主唱刘子石。 不想听你谎话，就让我奉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 香槟女郎，作曲徐继忠，作词黄伟文，主唱邓小巧。 甜蜜最好跑低我。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逆境求生计， 逆境求生计， 帮伙计， 帮伙计， 撑老板， 撑老板， 风骚快活人。 丰苏稳就业计划。 喂，点啊？你哋系咪揾食噶？齐啲得唔得啊？再嚟个一二三， 丰苏稳就业计划。 好啦好啦，随住我哋嘅音乐越嚟越激昂啊，有多多好多嗰啲朋友咧，想鼓励我哋嘅听众加入呢个行业。 鼓励行业系啦，又或者系有啲在职嘅朋友啦，或者之前做紧嘅咧，都想分享一下佢哋做紧嘅时候咧，嗰啲苦与乐啦， 系啦，冇错， 呢个好紧要啊，呢、這个即系呢个嘅经验分享。 系啦，如果想试下转行咧，可以听我哋嚟紧呢几位听众咧，都会讲紧佢做护理嘅情况嘅。电话旁边呢位系 韩小姐 ，Hello， 风骚快活人， 你好，韩小姐。 是啊，你是做緊呢一行的？ 其实我半年前是做緊的，不过现在就没做了。是啦。 好啊，那讲下你半年前这一份工那个的工作的情况是怎样 的？咁首先我就讲咗先啦，咁我其实呢我就去再培训计划嗰度读咗呢个课程。 哦，都系喺再培训嗰度读，系。 个课程叫系就咁话护理初级护理定点样噶？分咩噶？ 嗰个叫做医护，我全个名我唔记得啊。但系咧，如果用英文嚟讲咧，嗰、那个咧就叫 PCA 咯，即系护理员嘅，系啦 ，PCA 系护理员。咁系咪有个津贴俾翻添噶？ 有噶，但系唔多咯，一日俾翻四五十蚊我哋嘅居马费咁样咯。 OK。意思意思啫， 咁啊先读啊，读咗呢个培训啦。 读几耐啊？唔好意思，我想问下，读几耐啊？呢个课程？ 要读三个月嘅， 三个月，系全职读嘅， 全职噶，系啊，翻朝九晚五噶都。 OK， 读完之后佢系咪会帮你揾工，定系都系你自己 配对翻？ 系定系配对噶？ 喺我哋读书嗰段时间咧，咁咧就会有啲私家医院啦，或者系政府医院嘅人咧，会过嚟咧同我哋 interview 嘅。 哦 ，OK， 哦，咁几好啊， 好几有盼望咁。 唔系，同埋佢系有个衔接啊嘛，即系唔使等你读完咧，仲要自己大海捞针。 系， 咁系咪可以？你嗰份工都系嗰个机会度攞到噶啦？ 系 咧， 系啦，我呢份工就系佢哋有啲即系HR嘅人啦，咁啊上嚟啦，咁啊介绍啲工啊，佢最紧要咧，佢就系讲解究竟如果呢份工我哋未来嘅面对到啲乜嘢啦，实际嘅人工啦、假期啦、翻工时间啦，咁等我哋知道咧，咁然之后就去申请咯。 好啦，如果系咁你真系结果申请咗，佢真系请咗你啦，咁系咪同佢讲嘅嘢系吻合嘅咧？定系即系唔系咁嘅？ 原来系好痛苦嘅， 啲待遇好差咁样。 待遇咧就同佢講嘅一模一樣，係冇變嘅。咁但係入到去自己個盼望啦，同埋做嘅嘢咧，就係有少少差異咯。 邊度邊度邊度？ 系 咁首先我讲我讲我开心先啦。 好啊， 咁咁我开心咧就系我入咗一个病房，咁嗰度咧系男病房嚟嘅。 O K， 咁啲 patient 咧个个都好好噶，对我哋啲即系真好坦白讲。 系， 咁佢唔会话好似头先嗰个嗰个姐姐咁样话，啲人话啲人玩屎玩尿啊，咁我哋咧就冇嘅。 佢都唔想嘅， 系啊，佢真唔想， 嗰个病人都唔想。 我哋呢度咧，即系嗰啲 patient 咧，因为我哋翻工嘅時間，我哋有定時係邊個時候要同啲唔方便嘅 patient 去換片啦，咁啊幾時去派飯啊，幾時同我哋抹身啊，咁全部有曬 schedule 嘅。咁同埋政府醫院嗰度咧就會有三間嘅，咁每一間都係翻八個鐘頭嘅啫。 即係工時就規定咗啦。 係啦係啦，咁所有嘢咧其實都做得好開心咯，咁就對住啲 patient 嗰陣時都好開心，但係唯獨是有一啲我哋叫做嗰啲叫做 办公 室啦， 办公室政治，反而呢啲影响咗佢心情啊。 嗰啲海鲜啲水就系咁发嚟发去啦， 系啦，咁嗰啲所谓叫做 即系人同人之间 旧事旧啦，咁就变咗佢对我哋呢啲新人咧就唔系咁礼貌咯， 唔系咁客气啊， 即系咪觉得抢饭碗啊？ 唔 系 话岗位都唔同， 好得意嘅， 你又最清楚啦，佢管理层嚟噶， 你咪就 黑 人一 个。系，但韩小姐，我想问一下咧，因为你把声咧，其实听落去咧，你又系非常之。 即系好似好年轻嘅。其实你几多岁做嘅呢份工系？ 中年 咋嘛？我唔年轻噶啦，我已经系去到嗰啲中年就业噶啦。咁其实系因为我之前嗰间公司佢接即系叫做冇得做，咁所以我就先走去再读培训计划，咁先去面对呢份工。 咁啊，韩小 姐，你转工仔咯？ 我想问啦，系咪转工嚟噶？其实你 系。是啊，我呢份是串工嚟的。 本来你做边行啊？ 本来呢其实是做文职的。 做文职即是坐 office 咁样的。喂，咁呢个你呢个体会就最明显啦。好多而家听緊收音机可能佢驚呢就係话我平时都係打电脑㗎嘛。而家你要我做呢样呢我驚我受唔住喎。咁你嗰陣时点适应㗎 咪喺培训嘅期间呢会唔会有啲嘢难到你呢因为你即係从来都係坐喺 office 对住电脑打字打字。 你点适应㗎係囉。 嗱 呢 样 嘢呢其实係要有个心囉。咁你係用个心因为呢坐培训计划局咧，佢有好多嘢读噶嘛，咁变咗其实咧，我都想去试下投入呢份工，因为我屋企都有老人家，咁我又好想去面对下呢样嘢，哦，点样可以去帮到啲老人家咧？咁亦都可以商界嚟讲， 即系一举两得噶喎。 是啊又可以帮下我啲屋企啲老人家咁变咗冇所谓啦咁变咗我就去即係面对呢份工係啦报读囉。咁、但係真係其实我同咁多位听众讲其实做系唔难嘅、你只要去克服到返工要返三间咁最、最唔开心就系要返 line 啦因为真系通宵间嘅咁就。是啦咁即係嗰个通宵间係11点钟到凌晨7点你係真係做到冇停嘅。点解呢因为嗰一间呢係最少人嘅係得 最少同 事姑娘同埋另一个嘅啫係得三个人返工。咁你变咗你有时如果你个病房多人呢你面对呢成四五十人或者有时五六十人嘅话呢咁就要睇下你 但 係 通宵 间 个待遇系咪会好啲呀或者系人工系咪好啲 一样嘅係一样嘅冇分别 嘅。你的钱有多少度大概、 如果以我当时的入职就是16000多元、其实人工是挺可观的、 是政府医院了已经是 没错没错、 那有没有得再有没有得多劳多得的、 有没有 的没的我们、新一批入职是没得多劳多得的旧那批就会有、 旧那批他凭什么多劳多得的、 制度是吧 他们 凭在那个制度 我有補貼嘅， 係啦，佢哋翻拉有補貼，有依個污嗰啲叫做污糟嗰啲費，厭惡性費。咁但係如果當我哋係啊，即係你有啲污糟嘢，即係濕啲污糟邋遢嘢夜晚咧，咁佢係嗰時唔知點解會有依啲， 有一啲咁嘅費用。 點解會有依啲？ 但 係 要做咗幾耐先可以有呢種嘅 冇啦，救濟啊！ 啊，救濟！ 哎呀，你哋啲公務員咪知咯，舊嘅公務員咧，即係仲要上。上个世纪嗰啲又唔系我哋呢啲啊， 我又冇咩污糟 邋遢。旧嗰啲时代嘅公务员咧，佢哋又有咩海外读书津贴，有好多嘢噶嘛。 孤儿寡妇金嗰啲啊， 而家冇噶嘛，所以我哋要明白嘅，即系新旧系有好大分别嘅。 原来系咁，咁但系阿韩小姐，你系咪都好鼓励即系如果而家未有工做嘅啲听众， 即 系 面对裁员压力， 系啊，佢都可以鼓励佢入呢行啊。 其實呢其實呢我想鼓勵一樣嘢呢就係佢哋要肯去做同埋即係唔怕污糟呢個一定要有呢樣嘢一定係唔怕污糟先。係啦。 喂點樣克服啊喂唔怕污糟你有冇心得啊呢、這個真係、我諗大家最過唔到的關就係、嘩喂屎啊喂唔想執喎、 你唔想聽添。 係呀即係有咩解啊喂呢、這個最實際。 當我哋真係去返到工你肯接受嘅話咧，你就一定要面對噶啦。你第一日咧，你係好驚嘅啫。但係咧，你第一次應該話你第一次同嗰個 patient 換，你會好驚。但係如是者，你換多兩三個咧，你會覺得嗰啲係 習慣 冇噶啦。係啦，你已經唔覺得係一樣嘢，你要覺得哦呢、個 patient 要我去幫佢，佢先可以唔會爛 pat pat， 唔會有啲乜嘢因為咧有啲 patient 好慘噶，佢個 pat pat 真係爛曬噶， 喐唔到，知道。 係啊，真係好陰。咁變咗咧，我哋當我哋有一個心嘅話咧，你就唔怕污糟。 都係，都係，都係。 所以都係有耐性，要有愛心。 係啊，多謝韓小姐。 好啦，好啊，好啊。 多謝你啊， 多謝你鼓勵大家。好，拜拜。 多謝你嘅資訊。 拜拜。 咪同埋我谂起咧，你话你好惊嗰啲屎啊嗰啲咧，咁啲打工仔其实平时都系咁噶嘛。第一次做咧，可能就话，又要入去嗰度做嗰啲嘢咧，即系等于好似又要 做啲 爹哋咁样。系啦，做多几次之后，你发觉。唔系啊，你几熟手啊？而家系啊，你已经可以应付自如啦，即系嗱，电话号码18723888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继续打上嚟嘅，转头继续听你电话。 着酒，行日缺歌，求呼应。遗下了一街劫难，始终未平静。忘掉了几多个回头，未决定。轻轻一生，若沉重，只是太洁净。再添一桌酒，过后回眸才清醒。牺牲留给我，风霜总挨过太多，怎会大过于死者啰嗦？遗憾留在梦乡。这一地繁星，沉没故风之脚踏泥地也是命。披荆斩棘路途上，只为了尽情。再添一桌酒，花一辈子求高兴。让我哭崩眼泪，仍是会动情。生火一笑，日和夜怎为我暂停？给我多着酒，尽快干。 有刘浩龙同埋小肥嘅呢个组合啊，披霜之后啊，咁如果你见到佢哋嗰个 MV 嘅造型咧，都知道系玩嗰啲怀旧风。 系啊， 系啊，甚至乎有玩有套剧集咧，叫做把我的披霜留给自己， 啊、就系、 是、食字、啊、玩到好尽啦吓。OK， 嗱，披霜之后，咁啊话争取时间啦，今日都几多朋友咧想讲下佢哋做护理呢个行业咧嗰啲辛酸，咁啊唔知咧佢哋会唔会可以鼓励到就系话。虽然艰苦呢份工咧，可能都值得做嘅。 系同埋听落咧，似系挨过嗰个习惯之后咧，你适应咗之后咧，呢份工咧会系属于稳定的。 稳定嘅系 啦，都系几稳定的一份工种。 好啦，我哋又听下呢位朋友咯。 Sophia 你好， 你好啊。 Hello， 你好，工商发会啊。 稳定计划，诶，你都系做护理呢一行噶？ 系啊系啊，我喺老人院做噶。 哦，老人院系。 你情况点啊？又 嗰个工作点啊？ 你覺得係？ 其實嗱，工作咧，你就一定有一個心理準備， 係 一定係要體力啦，同埋一定係要有耐性啦。呢個兩樣嘢係好緊要嘅， 體力同埋耐性。 咁但係咧。其實你講話依家我想啲年輕人入行嘅咧，就係因為其實依家呢個狀況咧，係比我初初入行嗰陣時已經係好好多噶啦。因為老人院依家有好多輔助器材，例如一啲起重機啦， 老人院裏邊有起重機， 係 點樣用㗎？點樣用㗎？ 企喺佢係成個人咧。辅助佢成个人企喺度，好似一部推机咁样嘅。咁咧当然系要佢对脚有啲力啦。咁你咪唔使抬举佢咯，咁啊可以连埋个人咁都可以推佢上床啦。 哦，即系因为如果以前系咪就要你人手将佢抱起又扶起咁样？ 系啊，所以体力劳动好紧要。 哦，明白明白明白，系。 系啦系啦，咁依家又有啲天花吊机咧，成个摇篮咁样嘅。 天咩机话？ 天花吊机。 天花吊机，我哋讲叫做 即系天花板度吊落。是吗？ 是啦是啦是啦，佢哋係好似有一個搖籃式咁嘅物件啦嚇，咁之後咧就將個老人家喺張凳度 set 好咗，然之後咧就撳一個掣，佢就會升高放低，可以拉上拉落咁。 咁我哋做咩㗎？ 作用係 要嚟俾佢哋咧幫手上床啦，同埋過一啲水床啦，就幫佢沖涼嘅。咁啊唔使你成日都要抬舉。 哇！但係有呢啲儀器嘅嗰啲老人中心或者係護理中心都應該入住費都咁唔平。 唔係，依家有好多一啲叫做政府院舍啦，叫做 都已經有㗎啦， 已經有好多都有㗎啦。 哦，即係又唔係話要特別豪華設備嚟嘅咁樣。 唔需要唔需要，同埋咧就系因为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真系呢个体力咧系好紧要，咁依家又多咗呢啲辅助器材啦，又可以俾你哋读完一个 course 咧，你哋即系已经有啲认知噶啦，咁样 识得操作 就已经好好多噶啦。咁我哋初初入去咧系乜嘢都冇嘅，系啦。咁我 系 1985年入行噶啦， 哇吓，喺即系都好多年历 史啦，30几年前。 是啊是啊，我是1980年 入 职的。是啊。我哋嗰陣時入职的话都是属于出这个社署粮，我哋都是2380元。 喂，由2000几元。 而家入行是 萬五啦，而家咪起码都有。 而家唔止咯，我今年应该唔止㗎啦。 哦，是啊，大概几多到啊？要吸引人的话我哋都想鼓励下佢哋。 依家起碼個底薪有17000几咯。 哦，咁多啦，已經即底薪。 係啊，因為係啊，淨係個底薪。因為佢點解會淨係計底薪咧？依家以我所知咧，津院咧係會有一啲夜間津貼啊，有一啲交通津貼啊，都有呢啲嘅。 係 咁啊，佢同埋咧，而家羅志光局長咧，仲會話可能有機會會提高少少吸引人入職啊嘛。所以咧，我估喺未來一年咧，都應該可能差唔多去到20000蚊。 即係呢啲資訊你哋都收到啊？ 係喂，但係你覺得呢份工咧，如果佢話真係而家有好多工種，佢哋即係嗰行唔見咗啊嘛，咁可能佢哋而家咁樣轉行咧，可能佢即係30零歲嘅啫。你觉得有冇影响咧？即系会唔会话30零岁都仲系咧？可能会 都适合嘅， 都适合啊？定系我惊佢真系都仲系后生咧？真系会嫌弃啊？惊咗嗰啲咁样。 其实咧年龄咧系绝对适合嘅，因为咧你其实咧好讲你个心咯。学头先嗰位小姐讲咧，你去入去做嘅时间咧，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要克服呢一样嘢，就唔好样样嘢都谂到咁差。因为我初初入行嗰阵时，其实我做咗一日，我已经唔想做咯。 系 啊，因为嗰个环境啊。你見到好多老人家原來坐喺度有啲埋一嚿啊，佢又不停叫你啊咁樣，同埋咧，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個勞動啊，我哋成日行嚟行去，行嚟行去，你就除咗即係好話唔好聽，除咗食飯嗰半個鐘頭咧，你係冇乜機會坐喺度。係， 因為一個人照顧好多個老人家，而每一個 case 咧，即係以前冇咁多輔助儀器咧、機械啊幫手啊，係吃力噶嘛。 係啦，係啦。 咁我想問阿 Sophia， 譬如以你做嗰個老人院啦，咁其實等唔等人用咧？會唔會都請人咧？ 因為我依家咧，我係轉咗做 part-time 院舍啦。我做咗嗰3间院舍咧，其實以我所知，嗰3间院舍咧仲需要人手嘅。 都需要人手，但係會唔會啊？啲院舍都要會轉為多請係 part-time， 唔請全職咧？有冇咁嘅趨勢？ 都唔係。 其實佢社署一定要 set 緊有一部分係一定要有足夠嘅人手喺度。 哦，即係 full time 嘅同埋 part time 嘅人手一定要夠嘅。 所以佢唔會話 一定要有一個足夠嘅人手喺度嘅嚇。所以其實同埋都我建議佢哋，因為咧我咧曾經接觸過咧有一個同事咧，佢初初嚟到咧執嗰啲便便咧，佢係嘔㗎， 一都會啊， 明白啊。 听都真系好正常，好正常啫，系咯， 系啦，佢真系出去呕佢，佢又系 佢未接受到 咁样咯，嗬，咁但系佢咧 后来 试过第一次，咁啊跟住之后以后落去嘅时间咧，佢都 OK 啦，仲要一做。都同我差唔多，都好似做咗 卅 幾。 即係都係要有一個嘅調節嘅適應期啊！ 你要俾一個適應期嗰個時機。 同埋你要 有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心去做嘅，即管去試一下。如果俾我自己，我初初都係膽粗粗 去試 一 下。 係， 系啦，你去试下，然之后你觉得，唉，人哋得我都冇理由唔得噶，咁样，你可以去试下。同埋咧，耐性好紧要，因为咧，你要记住，佢哋系一个老人家，样样嘢都系以慢为主。 O K， 我想问啊 Sophia， 因为咧，头先有啲听众咧就打电话嚟咧，就譬如佢做医院嘅，咁啊，即系可能呢个阶级嗰个嘅问题咧，冇系咪冇安老院咁复杂啊？即系安老院嗰个人士啊，会唔会复杂啲嘅？都系 老神子系嘛？ 系得老神子嗰啲会唔会噶？ 嗱，其实相对地咧，因为医院太大啦， 系 医院太大啦，同埋咧嗱， 佢唔得人理你啊， 变科啊，佢唔做，我唔知道佢做边一科， 系系。 但系咧，我哋老人院咧，因为我哋照顾开咧，除非佢即系百年归老嘅啫，如果系佢一定喺度住国际嘅啦嘛，所以相对地，我哋个流动系冇咁大， 系即系个人手嘅流动。 系啦，同埋老人家亦都系，老人家亦都系，因为咧我哋照顾开都系赶一扎嘅，而呢个医院咧，因为佢会出出入入噶嘛，同埋咧 所以你冇办法啦，你就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啦，嗰啲政治嘅都无可避免嘅， 所以应该都同嗰个工种冇乜关系。 系啊，多谢晒阿 Sophia 先， 多 谢 你 Sophia。头先都有个听众打电话嚟话，做医院咧，其实嗱好复杂嘅嗰个人事关 系。系啊，嗱咁啊，希望呢一份工咧难度系高嘅，如果你有心嘅话咧，就可以帮到你转型嘅。听日再见，系啦，听日再见。 拜拜。